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拳浩小白喺度，望一望个日期先。今日2023年4月28日，农历咧就3月初9嚟嘅。咁啊，空气方面就普通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咁另外今日都朝头早啊，22度。咁我翻工嘅时间可能真系我都翻得早啊。其实本身都已经一早喺度噶啦，即系4点几嗰啲咧。其实我翻嚟嘅时候就有啲雨粉嘅。咁而家6点10分啦。咁唔知道出边嘅天气系点啦。咁转头7点钟嘅时间咧，又会问一问阿欧啦吓。咁开始今日早上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无论是 DSE 的考生也好，定还是在职人士，甚至乎是家庭主妇，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岗位的。可能你的岗位真的是家庭主妇，但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岗位，因为你要好好地处理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令到在外面撞工作的人可以无后顾之忧去到好好干活，所以都是重要的岗位。所以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积极主动去到为自己的工作啊，为自己的生活做好自己的要求，抱着一个好的奋斗心，热爱自己的生命，勤奋实干，亦都要不放弃。有时人呢做工作啊学习啊耐咗嘅时候，就容易出现两个字，经常都会有嘅，滑牙。咁啊都好容易呢会出现，就算我自己呢可能耐唔耐都要成日即係温故知新，好似今日咁样啊，我都讲完嘅时候又会问自己咯，哦，有冇滑牙呢？有冇忘记当初呢即係以前入嚟广播嘅时候啊嗰一份嘅初心呢？咁如果有嘅话呢，又问返自己，我仲热唔热我呢份工呢？我仲想喺呢一份工作上面有啲咩嘅贡献呢？想同听众有啲咩嘅连结呢？咁问完之后呢，自己又会更加多嘅力气去到工作啦。每个人嘅工作虽然不一样，咁但係大家都要记住自己嘅初心，好好地喺自己嘅生活上面做好啊。 天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事，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遇着患痛若患顾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 首作品来自古巨基《初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百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的早上，你们好啊。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是较低的。咁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26度左右啦。吹和缓的东风，咁初时离岸风势清劲，指望啊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咧骤雨减少。咁下周中期日间哇炎热添。部分时间咧就有阳光，咁啊啲天气咧都变化得相当之大啊！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94%，咁啊自己都读咗啊，下周中期日间炎热，即刻望一望先。下周中期即系星期三、星期四啦，哦，日间炎热咧，即系最高嘅气温都会去翻啊29度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今日朝头早喺晨光 Coffee Time 入边，咁啊揭揭报纸咧，咁啊都啱。睇到呢個消息咧，都對我自己係一個嘅提醒啊！咁啊，同聽眾分享。咁香港同內地恢復通關咧，其實都已經近半年噶啦。不過由於疫情期間大批嘅香港人嘅回鄉證過期啊，咁啊以致咧就換證嘅朋友啊，嗰個人潮咧，即係大家都知啦。如果要預約或者曾經試過預約而放棄咗嘅話咧，你就因為嗰個人潮可能嚇親你。咁啊，好似我呢啲咧，就唔使往返兩地去到工作啊，又冇特別探親嘅話咧，咁對我嘅影響咧，相對嚟講咧係較細嘅。不過咧，即係我自己有望一望我個回鄉卡啊，而家係回鄉卡嘅，咁咧都已經就快過期啦。咁我都想約嘅，咁我就望一望啦。哇，原來咧睇翻唔少嘅預約啊，都已經咧會預約到去到九月噶咯。而家啊，4月28日预约到去到九月咧，其实啊都几弊啊吓。嗱，根据翻咧即系报章啊，咁啊佢哋寻日刊登嘅时间咧就话到喺28日晚上咧，其实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咁但系可唔可以即系揾到嗰啲名额咧？咁啊真系要靠运气啦。因为点解呢啲名额咧？原来好多时咧都系因为有人预约咗，或者咧佢临时取消啦，咁啊而腾空翻一啲嘅位置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睇下会唔会自己有机会咧可以揾得到呢啲嘅名额啦。咁如果你唔系谂住即系难听啲讲啊吓，咁啊俗语嘅一句叫做执死鸡嘅话咧，咁啊你正常去到排期就真系要排到去9月1日，因为9月1日其实都见到咧系满咗噶啦。咁每次过关咧，而家都见到人头涌涌，嚟紧咧亦都五一黄金周啦。唔知道你会唔会趁住呢个时间咧，就翻上内地嗰度消费一下？因为又有见到好多唔同嘅报道，都话到喺内地嗰度食买玩咧，的而且确咧有几多嘅享受。咁啊，可能即系近呢几年咧，大家抗疫期间啊，就冇乜点样去到内地嗰度游历啦，都改变咗好多啊吓。好啦，今日简单啲嚟讲，如果咧你唔想等到真系下次预约嘅时间就9月4日啦，唔想等到9月4日，有啲咩办法咧？咁就每一晚嘅凌晨啊，即系 tips 嚟嘅，凌晨12点咧就进入一个咧就可以预约办理呢一个回乡卡嘅网站啦，抢先预约最新嘅开放日子啦，即系譬如寻日夜晚可能你抢先就去到预约9月4日啦咁样，或者每一日咧即系撞手神啦。得閒咧就即刻係咁撳咩咧？就睇呢一個嘅網站，睇會唔會有啲人咧就部分時段咧係突然開放預約嘅，或者有啲突如其來嘅空缺嘅，咁你就可以咧就攝咁啊做攝石人攝入去啦。咁啊，如果你就過期嘅，當然就唔可以上去內地啦。咁但係當然你亦都見到有啲新聞報道咧，佢哋都話到部分議員啦，咁啊提議明白到咧有啲人可能真係需要往返內地嘅，會唔會將一啲稍為過期嘅叫做希望可以寬鬆下酌情處理，去到度過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人潮期咧，咁之後先至再吞翻正咧，咁唔知咁啊留待咧就大家去到啲更加高人咧去到諗一諗啦嚇。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上眼眉，戴上钻石，扑上线路，不需要手枪，秀发散着，眼线漂亮，发个信号，争取你掌声。 呢首作品系嚟自 Edgar 江海嘉嘅《灭绝》。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太空馆。啊，星期六日咧都见到天文台都话落雨咯，咁啊落雨就或者有阵时部分时间就雷暴咁，冇谓同个天斗气啊！好啦，咁所以我就拣太空馆。太空館有啲咩得意嘢呢？其實大家都會去太空館嘅，我自己亦都即係申請咗嗰啲啊，我讀個名都唔記得咗，即係嗰啲藝術嗰啲咧，Museum 嗰啲就入去咁嗰啲卡啦。好啦，咁啊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咧就係太空館咧，咁啊其實都可以欣賞好多豐富嘅天文知識，而且入邊咧就仲有一啲佢個 theatre 啊。好啦，咁佢咧最近亦都有一個全新嘅電影，叫做《星際航行者 3D》。咁今次咧亦都即系整合咗好多唔同天象啊、力奇啊嘅感觉喺入边嘅。不过望翻嗱，太空馆其实喺1980年10月咧都已经启用噶啦吓，都相当之具历史噶啦。咁即系用嚟咧就推广天文同埋太空科学知识嘅一个博物馆啦。咁最特别嘅地方咧就佢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演讲厅。我自己入去睇过嘅时候，佢有啲位置咧，如果你真系亲自嘅话咧，可以睇哇，原来啲火箭咧由矮至高咁排嘅，咁好得意啦。咁有啲咧就好似模擬咧就係星空嘅一啲簡單嘅模型，入面亦都可以睇得到嘅。驚落雨咧就可以去嗰度望望。咁如果你話太空館最近咧，咁亦都有一個咧就叫做先鋒號星際之旅。咁啲內文講咩咧？美國太空總署就喺1972以及咧1973年先後發射先鋒10號同埋11號太空船噶。咁目的咧就希望穿越呢啲嘅小行星帶啦，拍攝木星、土星同埋研究太陽風嘅宇宙射線同埋太陽風層等等。好啦，咁但係當年嘅科技水平嚟講啦，先鋒號嘅技術咧就係非常之勁嘅。以當年嚟講啊， 佢獨特嗰個嘅叫做資訊咧就非常之寶貴，包括咧就首批木星同埋土星嘅近拍攝影像，發現新嘅土星環等等。咁啊，不過咧就喺叫做2003年啦，咁啊都已經同美國太空總署失去聯絡啦。好啦，咁啊50年後嘅今天，咁啊我哋亦都咧就藉住呢一個嘅專題展覽啦，咁啊回顧翻就係先鋒號嘅技術旅程同埋佢嘅發現，以及咧就喺太空探索嘅一啲特別嘅影響，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更加清楚了解太空啦。 这套美学靠你似有些扑朔，最美满那些答案往往计算没太多，且信仰你也相信过，结尾却转身说破，寻回千真万确的和心中划缺的非我一个，原来你眼里的偏差万分之一也在意吗，浪漫怎给你也未够吗，再过多委一架，若是有天真童话自命找一个他，现实找到了吗，找到了吗，你说期盼某个宇宙在某个答案背后，学活在处优欲望在永久，什么都会拥有，学世人找到怎会收手，后加几多位亦永远不足够，原来你眼里的偏差万分之一也在意吗，浪漫怎给你也未够吗，再多都毁于一旦，若是有天真童话自命找一个他，现实找到了吗，找到了吗，将再没意思就通通我亏欠、大半青春破像碎片，各有各美丽，谁可 早晨，朝早嘅6:29揾嚟呢首嘅作品，嚟自余宗尧嘅314啊。好好爱他，咁啊，3月14系咩？白色情人节。出面室外温度22度，咁啊，转头听一听6:30嘅新闻简报。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早晨，我哋转头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油麻地一间宾馆检获毒品，拘捕两个人。警方昨晚展开打击毒品行动， 突擊搜查佐敦道十五號一間賓館，並且在一個單位裡面檢獲大約230克懷疑霹靂可卡因，大約34克懷疑氯胺酮，大約680克懷疑冰毒，和一批懷疑毒品包裝工具，和大約18000元的現金。檢獲的毒品市值大約580000。單位裡面一個35歲外籍男子和一個27歲外籍女子涉嫌販毒被捕，而被捕女子同時涉嫌外出的時候未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案件交由油尖警區特別職務隊跟進。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新德里举行的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前会谈，是自2020年两国军队在拉达克地区冲突以来首次中印防长会晤。印度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两国防长坦诚讨论印中边境地区局势发展和双边关系。辛格明确说，印中关系的发展是以边境和平和安宁为前提，又说边境实控线的所有问题都需要根据现有的双边协议和承诺来解决。国防部日前公布，中印两军在过去的星期日举行军长级会谈，双方同意透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密切沟通对话，加快解决中印边界西段有关问题。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同意再停火72个钟，双方都说是为了开辟人道主义通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之前三日的停火冲突减少，有助安排飞机进行撤离。不过白宫就说，鉴于苏丹冲突，双方不断违反停火，苏丹局势有可能随时恶化，在当地的美国人应该在未来24至48个钟头内撤离。美国正是努力为侨民提供离开的选项。美国国防部就说，正是和国务院合作確定想離開蘇丹的美國人人數，但是發言人說，目前只有相對較少的美國人尋求離開蘇丹。旅美大熊猫丫丫由美国返抵上海之后，昨晚转移到隔离检疫区接受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为了做好丫丫的隔离检疫，上海动物园设立了专门的隔离检疫场所，包含室内战是室内的兽舍、室外运动场、饲料加工间等。室内兽舍亦都加装了空调，同时准备了丰富足量的竹子和副食。在隔离检疫期间，北京动物园专家团队将会驻场全日24小时陪护，针对丫丫的23岁高龄、生活环境变化等情况，精心做好饲养护理等。丫丫在2003年由北京被送到孟菲斯动物园，在美国生活20年之后，在当地星期三和在2月因为心脏病变而离世的同伴洛洛踏上回家之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日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周中期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 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联系 香港，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你好，我是郑文雅。其实呢，我好细个呢已经参加过一次香港电台同埋少年警讯嘅一个天才比赛。我喺呢度呢恭祝香港电台九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歌手和声乐指导，我已经接好这支广播棒，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多元音乐节目，有很多少数族裔朋友参加，希望他们用音乐可以讲多些他们在香港成长的故事。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号。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6:37嘅早上啦，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今日朝头早咧电话都打咗俾阿钟哥啦，钟哥早晨，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点啊， 今日咧就细心聆听你嘅说话，今日。 哦， 系啦， 唔使担心嘅。 吓， 礼拜一咧，可能我到我唔惯咧， 嗯， 跟住我打翻俾你咧、 哦，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咁啊，咁多位听众们，即系特别系早起嘅一群啊， 嗯， 今日就系、是、梁永章最后一天喺呢一个晨光第一线， 嗯， 所以咧，好似啊，唔知讲啲咩好，其实唔需要嘅， 吓、嗯， 因为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咧，就系、是、随心， 系。 即系我哋随心讲，譬如话好唔舍得你， 嗯、 或者系哎你快啲走，咁、 嗯、 其实都系一个随心嘅说话。咁、 嗯、 当然啦，每个人佢心里边都有一句说话想表达嘅。咁、 嗯、 无论系点都好啊，结果就系、是、哎过埋今日未必听到我嘅声音，但系过埋今日我就调翻转头企咗另外一边， 嗯、 又同你哋讲嘢变成听你哋讲嘢咯。 哦， 嗯， 系啊系啊，要继续听啊，钟哥你都。 啊，咁、這、呢个当然啦。我上次未讲咯，我话其实而家我屋企一定会听二台，特别系晨光第一线。一路个闹钟咧，我唔系教嗰啲啷啷啷啷嗰啲啊嘛， 嗯， 系将佢教咗做收音机，即系传统嗰啲收音机啊，唔系网上嗰啲啫，系教收音机，一够钟咧就听到你把声。 嗯，系啊，都 feel 到啊，feel 到钟哥其实屋企嗰个系收音机嚟嘅，因为、嗯、即系之前咧有一次咪我又未 send 到 message 俾你嘅， 系啊， 咁、 啊、 你就可以好按时咧打咗入嚟。呢、這个咧系、啊、听 archive 唔系听 archive， 即系听网上边咧， 网上 系应该估唔到个时间嘅。 系啊，网上系慢咗1分钟啊， 系啊，慢咗近一分钟噶嗰个， 慢咗近一分钟啦。咁、 啊、 所以都冇办法呢啲科技嘅嘢。咁你话点解会慢咗近一分钟啊？咁科技啊嘛， 系咯、 啊，所谓科技嘅，我识。嗰啲规例咩唔识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 唔懂噶嘛。 吓咁啊，所以 系啊， 继续嚟紧又要继续听晨光啦。嗰、啊那个闹钟继续要 set 喎、 啊。啊，呢、這个当然啦。不过咧，即系今朝讲一样嘢。曾经有啲听众留言咧，咁、 嗯、 就即系就话点解留言你唔复啊？咁话、 嗯， 其实我哋个个都读晒嘅、 嗯， 但系我哋用唔知用咩身份回复啊？即系希望呢个听众们见谅先啦、 嗯嗯嗯， 因为我哋始终有啲真系有啲规矩喺度， 我哋嘅身份就不能够去回复，我哋就不能回复嘅。咁、啊、但系我哋睇晒嘅。咁、啊、一个听众就话啦：，点解朝早六点半要打俾我咧？ 系 咯，呢个好有趣嘅问题嘅。点解六点半要打俾我咧？唔打都得嘅，播只歌啊。系嘅。咁就系每一个节目有每一个节目嘅特色。 嗯， 每一个主持人有每一个主持人嘅做法， 嗯， 咁呢个咧就系分别就喺呢度咯。譬如话，如果留言嘅嗰位听众佢系主持人， 嗯， 佢可能选择唔打呢个电话咯， 嗯， 但系因为晨光第一线系一个团队，我成日话我好着紧一个团队精神，晨光第一线系一个团队嚟噶嘛，咁我亦唔想譬如话六点钟，哎呀，小柏一个人做一个钟，咁好辛苦，咁所以最初嘅时候点解会话不如六点半嘅时候？打个电话俾另外一个主持人啦，咁、 嗯、 我哋就已经开始，另外一啲主持人就参与咗，咁我哋就系一个团队咯， 嗯， 因为唔系净系小白一个，系我哋咁多个一齐啊嘛， 嗯， 咁所以我希望有一种咁样嘅感觉俾到听众们咯， 嗯， 咁同埋朝早起身听下人哋讲电话又几得意噶， 哦，咁呢个系打电话几搞笑嘅，晨早流真系打俾你、哦， 咁朝早讲个电话。又几有趣喎、 啊，系啊， 咁呢咁多年嚟，你又打过俾其他阿 Kitty、Barbie， 咁又我又一路近呢大半年都系我啦，咁样 系啊系啊， 咁、啊、其实喺呢一个电话嘅过程里边咧，又真系无端端又听到好多意想不到嘅内容嘅， 啊都系啊系 系啊，你话系、啊嗯、有趣嘅生活又好，又或者系一啲好似好有哲理嘅逻辑又好啊， 嗯， 咁其实系都系想同大家。朝早嘅时候试下早少少，脑洞大开啊！ 嗯， 听下啲嘢，等大家醒一醒咯。 系啊，要同埋咧，我觉得即系呢个环节其实叫白元浩打俾你嘛。 嗯嗯。 咁白元浩打即系呢排就近呢半年都打俾阿钟哥啦。其实都令到我有一个咧嘅感觉系咩咧？即系原来打电话咧呢个举动咧，而家大家都好少做啦。 嗯， 大家都好似忘记咗打电话嗰种。即人聽到聲，而唔係我聽你錄音，跟住我諗一諗，跟住點樣又回覆你嘅錄音，唔係嗰只嚟嘅，係即係互動嘅。即我講完一句之後，你聽到鐘哥都即刻覆啦，即刻同我應到我啦，又唔係話即要度一度啊，等三十秒嗰啲先覆我。其實嗰啲都我自己直啲講啦，我都覺得幾把鬼嘅。我要揾翻 message 又辛苦，咁所以咧，你話傾電話咧，我都因為有陣時，譬如揾我屋企人咧，我都未必 send message 我都中意打電話，哦，每一次月結單嘅時候，我見到咧，原來我個通話時間咧係多咗，我都覺得咦都幾開心喎！即係大家講電話係有份外一份嘅親切感喺度㗎。係 啊， 嗯， 咁啊傳短信傳嚟做乜嘢啊？ 係啊， 得嚟打咗個電話啦。 係啊，講乜鬼嘢啊？嗰啲 message 一炸，你講咗個電話佢仲好啦。 啊，嗱，唔使感叹亦都唔使感足，因为我而家翻紧嚟 哦，好啊，转头见，转头见， 转头见，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的晨光百科呢，咁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就是讲下我哋食嘅冰啊，我哋食嘅冰啊，到底是刨冰冻啲啊，定是嗰啲叫雪糕啊冻啲咧？好啦，虽然咧刨冰嘅冰咧都系由水去到凝固而制成嘅，咁但系水嘅凝固温度咧系零度，因此咧刨冰用嘅冰，咁啊温度只系比零度咧就稍微低少少。咁至于雪糕啊，就系含有咧例如系乳脂肪等等嘅脂肪同埋砂糖啦，因此其实咧就不冷却去到负十度左右就冇办法凝固，所以咧雪糕嘅保存温度咧其实系更加低噶。雪糕入面亦都含有大量嘅气泡嘅，咁脂肪嘅粒粒啦，以及咧就气泡就唔容易去到导热嘅，所以咧雪糕放喺口入边嘅时间就比较上唔会觉得咧系咁冰啦。呢个咧就系我哋口感啦，同埋嗰个实际嘅分别咯。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似你，愿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所发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来勒马，成全大家。 作品嚟自朱持严明熙嘅《大开眼界》，二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今日咧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噶吓。除呢首歌曲之外咧，咁啊，如果大家中意去行山各样嘢嘅，或者理解一下行山啲嘅 technique 嘅一啲技术嘅，都可以留意住逢星期五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咧，咁啊都喺直播室入边同我哋讲下一啲行山嘅技巧。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众。 早晨啊，咁啊，上次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 ，Sunny 都已经讲咗一啲着衫嘅方法啦。 系。 穿搭咗係可以令到我哋個身體咧係保暖嘅，即係適當咁樣去保暖，唔會太熱，唔會太凍。咁啲衫嘅物料係點樣啊？咁大家可以上翻上一集嗰個 archive 嗰度咧，即係品嚐翻。 係、 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係著衫之外咧，咁我哋當然如果你話喺山徑上面行嘅，又喺呢個凍嘅地方，又或者係啲泥道啊泥路嘅，咁其實我會覺得係咪都係可以話係同一種嘅 technique 嚟嘅咧？ 一樣嘅雪地同泥咧好接近、 啊、 不過雪地個感覺就清爽啲， 靚啲， 清爽啲啦嚇，即係泥地就好似有啲，即係好似踩牛油嗰種感覺， 哦、 就難搞啲。 咦，雪地冇踩牛油嘅感覺，如果佢未結冰嘅話係冇嘅喎， 冇啊冇啊， 佢結咗冰佢就會好跣啦， 結咗冰就真係跣到真 係攤攤腰， 真係攤攤腰啊，係啊，真係即係摔到一跤堂堂主啊，即係咁成日摔到一跤，所以我哋就會著冰爪。 冰爪啊，我呢、哦這個就真係雪地啦。 係啦，咁其實買著冰爪，譬如你去到即係有雪地嘅地方，咁、你可以做翻個資料搜集啊、需唔需要帶冰爪過去咧？咁、但係帶冰爪過去啲外國地方，記住寄倉下。即係我記得我差唔多20年前我哋去韓國。因為想慳個重量，就將個冰爪咧就擺落個背囊度咧就輕 carry 上飛機。 冰爪本身重唔重啊？ 都以前都重嘅，成公斤一堆 啊！哇，系啊！ 咁而家就嗰時就比較傻豬仔，咁啊去到個海關咧，咁人哋打開見到成個金屬嘢啊嘛，抽出嚟條條揈咁問你咩嚟㗎？ 即是他用韓文問啦，是什麼來的這樣。 重奪遙遙。 跟住我又用。 你就 X-Man! 跟住我用簡單的英語啦，咁Campons! 哦哦哦。我以為你是 X-Man 添。 真的好像有些爪的。 Wolfman! 但因為那時未有911嘛，咁所以就大家就啊 ,OK 啦 ,OK 啦。 我就會寬鬆啲啦。 而家就唔得啦， 好嚴謹啦， 因為金屬嘢都要 利器呢。 是啊，冇错冇错， 系 咁、那个冰爪其实都有分啦，四齿、六齿、八齿、十二齿啊。 四齿、六齿、八齿， 咁两诶，即系咩叫诶四齿咧？ 两齿有冇噶？ 有两齿嘅， 都有两齿嘅， 系啦，嗰啲叫无齿啊，有两个齿。点解四咧？就啱啱喺脚踭嗰度，就装喺你嗰、那个鞋嘅鞋踭前边个脚弓位嗰度。就有一条索带咁样嘅， 系咪好似以前诶细个玩嗰啲 roller 鞋咁样啊？ 接近嗰啲系六齿啊， 嗰啲六齿， 即系可能前边两只，后边两只，中间有两只，咁就六只齿，啱啱好平均喺嗰个鞋底下边。咁呢啲咧就个齿会短啲嘅，咁就系可能行街啦，或者一啲叫就入啲叫做要休闲啲嘅步道， 嗯， 佢未必要上到雪山嘅， 嗯。 但都有雪， 有雪嘅地方 系啦，叫步道啦，咁啊，即系好滑，似加油径咁样嘅。 哦，可能香港好多朋友即系移民嘅，咁都移民咗去啲冰天雪地嘅地方，佢哋都有经验啊。呢啲 系啦，都呢啲嘅，咁有钉，有啲似咁，即系似嗰啲叫白柳咁样粒粒喺里边嘅。 吓， 咁其实都够噶啦，够摩擦。 如果我着嗰啲踢足球嗰啲钉鞋得唔得啊？ 接近 吓， 都得嘅，但系呢对好贵喎，你对波鞋， 波杯， 波杯好贵喎，冰爪简单啲。咁同埋跟住就有啲去到十二齒咧，就前面就多個鞋頭前面就多咗兩隻齒出嚟，即係放平同垂直咧嗰、那個齒嘅設計都有唔同。 哦， 即係攀冰嘅就會垂直嘅， 係、 即係垂直好似把刀咁樣嘅方向，一插入冰裏邊就實啲。平面出去嘅咧就係通常一般健行用嘅。 嗯， 因為我哋喺雪波上面咧有個動作叫做 fun pointing，即係前踢。咁一踢落去咧，咁你自爪就可以夹住自己直嘅上去噶啦。 哦， 即系可以踢个叫提叫台阶出嚟啦，吸吸咁上啦咁。所以嗰啲冰爪其实都几得意，即系好多多样嘅即系玩法。 唔会好容易烂嘅啲冰爪 啊，好襟噶， 好襟嘅。 我有对廿几年都仲喺度， 系嘛？ 不过因为我觉得佢要退役啦，太重啦，我就买啲新嘅。 新嗰啲唔会话又唔襟噶嘛？ 都系咁襟嘅，即系睇牌子有啲。即系品牌好紧要嘅，即系神光听小白嗰啲就品牌啦，呢啲系紧要嘢嚟嘅， 咁就有品味啦。 诶，系啊，冇错，仲好有品味嘅。 嗱，咁啊，雪山我哋就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喺山径上面，如果你话雪地同泥地都系似嘅话，咁其实喺我哋呢啲地方上面跑动或者行走嘅时候，其实又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咧？ 要注意，如果你系雪地啦，咁你就如果搵个冰面先计危险。雪本身很安全的，踩下去就会啜脚的，所以嘥力一点，不过就很稳定。冰面先拿你命，有太阳啦，多人行过的地方加压之后雪就会变成冰。那里就线到真的要小心一点。在冰面上面行就找石头。可能冰面上面有一粒半粒出来的石头仔，那些就很啜脚的，就踩那些。 哦，是啊。 是啊，反而你在香港呢，通常啲人话唔好踩石头啊，因为石头会生青苔会跣啊嘛，即系有啲会倒转咗。咁去到嗰度现场咧，有石就踩石啦，因为石就啜好多嘅。反而冰面系即系唔可以是一定跣嘅，跣硬嘅。好多时候大家咧可能系即系喺街上面行咧，反而会跣亲。因为你对鞋系普通波鞋嘛。嗰啲即系运动嘅波鞋，个底就坑纹唔够深啦。咁就中间啲人多人行嘅地方咧，咁就挤压咗变咗系薄冰。咁就可能行侧边咯，但系侧边啲雪咧就因为人有车啦，有尘啦，又污糟好多， 系灰色嘅， 系啊，不过雪山就，哇！你真系好耐冇讲嘢，即系今日，哇，好得你吓， 好啦，咁跟住咧， 我俾你打一弹都唔知去咗边， 灰色啊，讲到嗰啲雪地灰色啊， 拉翻嚟啦，唔知俾拉咗去边度啦，咁样，咁所以嗰啲行嘅时候咧，留意翻咯。咁即係香港咪試過一六年嘅時候啦，有大帽山結咗薄冰啦，咁啲人就上落都困難，就係嗰個情況啦。 哦，咁真係垂滑梯咁垂落去啦。 係啦， 同埋嗰啲垂滑梯咧，你冇諗住坐喺咁度垂落咪得咯，千祈唔好咁諗，因為你咁樣垂落去，其實路面咧係仍然有好多粒粒突突嘅情況出現嘅，即係佢線啫，但係佢粒粒突突，佢好容易會刮傷大家嘅。大家唔好咁諗住，我著條牛仔褲都係會刮傷你嘅。 咁、哦、所以我哋有另一種嘅方法，就將嗰個腳咧就擺到自己屁股上邊， 坐即係自己踎低嘅時候咧，坐住自己只腳嘅可以。 嗯， 咁你咪趌一直向前，一直坐住，咁呢個落去方法咧就穩陣啲。 哦， 即係用翻個鞋面， 係 就坐喺個地，即係個鞋面就照佔地下啦。自己就坐住自己只腳屈屈曲。咁一隻腳向前，一隻腳向後，咁就可以增加個摩擦力，好似咪控制到咯。 滑浪咁， 有少少似。 係咯， 其實佢另外一個叫動作叫做卡西丁，即係喺雪地裏面咧，坐喺度傻豬仔咁個卡西丁。 哦，咁呢個危險啊，都係危險嘅。不過如果冇辦法之中 咧， 冇辦法嘅時候，大家就可以試下呢啲。 咁好過企喺度，即係你重心低啲，跌起上嚟冇咁傷。 係啊係啊， 同埋如果你有背囊咧，其實向後挨咧就已經好好嘅。 嗯， 因為背囊其實有一個好大嘅摩擦力。 嗯。 咁就反而安全添， 嗯， 啊，反而向前咧，你块面啊，心 咁 啊， 唔好啊，伟用啊，伟用啊，伟用， 所以就向后挨有背囊就稳阵好多， 系 有登山杖嘅就两支夹埋一齐喺侧边可以做一个即系驼咁样扶住，咁、留意翻啦，突然转弯一飞出去就系咁先噶啦， 系、啊， 所以要不断慢慢线，慢慢线，咁其实你话行青山嗰啲碎石路咁样落得唔得咧？都得嘅， 系。 我哋自己里面咧有个即系呢个行法叫做鼓行法， 嗯、 即系攞个屁股去行啊！ 我记得 啊，坐低咁样，咁、起码唔会整亲先。 嗯， 穿裤都系另一件事，千祈唔好整亲。 嗯， 呢个时候好多人就中意话企起身啊，用行山杖向前面督住啊，其实又系危险嘅。 嗯， 可以用翻二 set 型啦， 系啊， 打侧个身落啦，或者坐低啦， 系、 其实就安全就赢晒噶啦。 嗯， 话坐低唔赢，咁冇计嘅，呢个唔系问题嚟嘅。 命仔同安全第一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好似上个星期咁样，话香港都比较上多雨水嘅。 系， 咁啲山路咧，我一上到上，哎呀，弊家伙啦！而啲山路都变晒好似一踩一踩落去，成日新啲所讲个踩牛油咁。 嗯， 咁我又点好咧？ 咁就要睇侧边有冇草头 吓， 咁就要踩草头 吓。 踩石边 系， 如果话啲石咧都系 惊佢线咁样， 都线嘅话咧就踩石同石中间嗰啲凹位， 吓， 即系起码佢棘住咗只脚先啊嘛，咁可以，但系小心啲，好似扭亲下，咁咪喺石罅里面去行进咯， 哦， 草头啦、石罅啦，咁就安全啲嘅， 嗯， 同埋呢个唔跑得啦， 唔跑得啦， 要慢慢逐步， 同埋唔好谂住线过去啦，因为如果跌亲嘅话咧，我谂佢同雪地最大分别就系佢都好污糟。如果泥地就極度污糟嗰只， 除咗污糟之外，我驚整親， 係啊， 因為沙始終會磨傷 啊，係喎， 磨傷都好好痛楚，有皮衣好慘，好慘， 跟住啲瘌又喺度咁樣， 咁 man 啲啊嘛，係 啦，咁所以咧，即係行雪地又好，或者行香港好多譬如泥地啊嗰啲咧，都要特別分外小心啊，就唔好諗住自己行過去，即係好快脆咁諗住過咗去就算數，安全第一。 稳打稳扎好啲、每步企稳啲，慢慢先过去， 系 唔急咗就一时啊。 有冇啲泥啲地咧？我一踩错，突然冧翻起，嗰啲沼泽地一踩一踩，我半只鞋都， 凹咗。嗰、那个系啲泥沼地啦， 系咁点啊？ 本身系水凼嚟嘅， 有冇使唔使用嗰啲以前细个睇嗰啲忍者小灵精，水蜘蛛放两嚿木喺度踩上去？ 其实有个即系熊掌嘅嘢嘅，行雪地咧就装上去之后，只脚就会阔好多嘅。 吓， 佢真系喺雪地度用嘅。咁但系香港无端端大家买嗰嚿嘢嚟做乜嘢？你唔会噶嘛？ 就系行嗰 段路都系 得 两步咁样直直咁啊，唔会啦，系咪？ 咁系咪即系？如果系嘅话，我见到附近有嚿木，我抌喺嗰度，跟住自己踩上去。其实 我就会兜圈咯， 兜圈。 咁当然好多啲山友好有心嘅、就会摆石头啊，摆啲木落去啊咁。有时候嗰啲水凼咧就摆啲砖落去啊，摆啲石头落去，但有时唔稳阵咧，咁得不偿失。咁我宁愿就喺左右两边揾条路啦。 系有阵时即系我哋自己可能啲山友好心嘅，但系佢自己放咗啲好似系路嘅物体啦，因为佢唔稳阵。 系啊， 咁俾其他人行嘅时候就容易发生意外，譬如咬柴啦，跟住食唔到个力啦，跌亲啦咁样。 我都明嘅，佢哋都系即系有心嘅， 系 即系好心啦，帮下手整下啦咁，但系就。整還整，咁大家真係要自己都小心。 係啦，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我係 Sunny，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係冇乜精神，可以點啊？ 聽晨光第一線啦，我哋會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幾點有得聽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聽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7:08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卜卜。咁啊，除咗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咁啊亦都有阿船仔喺度啦。早晨，船仔， 早晨，小白。 咁啊，另外亦都有晨光交通天文台交通组嘅姑姑喺度。早晨，姑姑。 早晨，雕兄。 我 咁我做过儿啦， 我唔过嗌咗你做姑姑，有阿姑喺度。 系早晨，早晨。 哎呀，我将开咪之前嗰啲嘢唔该要摆出嚟啲。好，咁啊要麻烦阿姑同我哋睇睇呢个嘅交通方面嘅消息啦。 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就排喺福亨村。咁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牛头角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封闭。另外旺角道都有渠务工程进行嘅，旺角道去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车辆不准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而沿广东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行驶嘅车辆都不能左转入旺角道，就系咁多啦。 咁啊，旺角道嗰边嘅情况又派姑同我哋去睇下， 好似五月尾做到， 系嘛？你喺嗰边 睇过啦，上次咪 再睇过， 又睇， 系啦，不过都 实地考察， 系啦。今日趁阿姑未开声之前，我温馨提示各位车主啊，易通行咧就快啲搞啦。 系啊，你做乜又讲咗我谂住讲？ 我就系估到你会讲呢个先。咁啊，真系嘅。五月七号系嘛？我冇记错，因为其实我每一次行狮山隧道嘅时候咧。咁啊，佢都有大大隻字，即係因為我一定夜晚啦，嗰只唔係夜晚，係太早啦，係啦，嗰個時間就仲未天光，咁佢啲字咧就著曬燈咁樣嘅，五月七號啊，青沙開始啊咁樣嘅，咁啊亦都入到去原本聽緊《輕談先唱不夜天》嘅。咁咪 jam 咗落去個 radio 啦，係五月七號，各位駕駛人士請注意咁，係啦，咁所以咧我都已經記得好清楚啦。 冇扮得咁似，好冇？ 好衰嘅你，喺度表揚我嘅才華。 梗係啦，梗係公開地表揚。 咁啊，梗係啦，係啦，係啦。好，咁啊，另外咧，交通方面仲有啲咩提我哋咧？ 另外要特別提嘅就係港鐵啊，五一嘅長週末，即係29至五月一號咧，會加強部分鐵路線嘅服務。冇錯， 29 即係長週末。嗰幾日啦， 太好啦， 係啦，咁包括就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南港島線、東鐵線、屯馬線、東涌線同埋迪士尼線嘅。咁另外 即係差唔多全部， 差唔多全部，除咗東除咗機場快線。 哦， 差啲俾你考起，差少少， 係咧， 想偷我雞。 好，咁啊，继续。 另外，高铁咧由琴日开始去到五月四号咧，总共系会加11对，即系总共22班车，系会来往西九龙至到福田站嘅。咁如果等住出行嘅朋友，咁可以即系会方便少少咁样。 而家我哋成日讲五一黄金周咧， 系 其实都讲到我以为，其实我哋都系个黄金周。 系，其实我哋得一日 嘅啫。系，我哋得一日嘅咋。 你唔系内地嘅朋友。 即系我啱啱早两日咧，同屋企人倾开偈咧，讲关我嘅事。诶，系咯，嚟紧都长假期啊，五一黄金周。你知我哋系啊，我哋8点钟又同嗰啲财经界人士喺度讲啊，譬如 Dicky 啊、Kenny 又讲系啊，黄金周啊，内地系点样啊咁。讲我讲我咧，我都差啲以为记错咗，系咁我哋下个礼拜都。咁又真係長假期嘛。 咁係長假期嘅，咁啱呢啲今年係囉。 係啦，又咁啱係變咗3日長假期嘛。咁但係就唔係人哋內地嗰啲成個星期嗰啲囉。唔好搞错啊！ 羡慕妒忌咯， 系啦， 但系小白你都系冇假期噶 哦，系啊， 一言惊醒梦 中。系啊，佢而家个样即刻唔开心。 系咁啊，除咗我之外，阿欧啦 ，Vicky 都翻啦，下个礼拜系咯， 冇办法。 系啦，咁啊，冇嘅，贡献出嚟啊！ 为人民服务我都系好紧要嘅。咁啊，仲有冇啲其他路线啊？ 就系啱啱你讲路线就冇啦。不过啱啱你讲开易通行，就系5月1号凌晨5点开始实施。咁啱啱26号咧，处长就出嚟公布详情啦。暂时咧，佢就宣布话运输署系发出咗66万张嘅车辆贴，即系占全港车主大约系82%嘅。咁但系佢都提到啦，有1/3咧嘅登记车主系未开个易通行户口，即系攞张贴但系未开户口。咁佢就提翻大家要去做啦。咁其实上网都会有教学嘅。如果要听懒人包嘅，可以重温翻我哋2月10号嘅晨光第一线。 2月10号啊， 冇错。 讲多次啦，唉，好心理。 哎呀，唔够时间啊嘛，要讲翻啲实际上嘅嘢。 系嘅，系嘅，系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咁未整嘅真系要整啦。咁但如果你到嗰日都真系可能贵人善忘啊，都冇整到而过咗，先过咗，譬如青沙嗰边嘅话咧。就唔好停車啦，咁之後咧又有個繳費嘅，咁繳費又唔好遲交啦， 冇錯， 遲交會罰錢嘅， 冇錯， 咁呢啲都係希望大家就即係社會咧想佢行得更加快同埋安全嘅話咧，都係快啲呢啲事前準備功夫都係做到足啦。 或者如果唔識得點樣處理呢一啲申請嘅話，可以喺港鐵車站都有 counter， 係啦，部分港鐵車站咧都會有啲 counter 喺度嘅，咁有個人坐喺度啦，個 booth 啦，咁你就咁行過去得噶啦。啊！而家咧就都差唔多 launch 件事，所以嗰啲職員咧，佢哋都好歡迎你過去坐低同佢傾下偈， 準備好曬你哋嘅點樣答嘅，係 啦，咁啊等人哋都即係可以個嘴喐下，如果唔係咁坐喺度咁啊。真係 stand by 嘛， 攰嘅都 攰 噶，坐喺度 你反而同佢傾下偈，佢幫下你， 分散下佢注意力。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大家記住啦嚇。 係啦，冇講翻青沙管制區，咁其實佢有三條隧道嘅， 係因為 由沙田出嚟嘅話，就係經大圍隧道、沙田嶺隧道，然後本身而家係收費站啦，然後再入尖山隧道嘅。咁但係實施咗之後咧，嗰個易通行嗰個收費龍門架咧，其實係設咗喺尖山隧道嘅九龍出入口。咁其實嗰度咪有個電力公司嗰個變電站嘅，咁就未到嗰個位，前少少咁樣咯。咁如果你話收費站咧，咁當晚就會停用噶啦。咁現時九條車道咧係會變翻3條行車線加1條巴士線嘅，咁即係換言之，你喺沙田嶺隧道一出咧，其實因為沙田嶺係3線噶嘛，咁、你一出其實又唔使轉線，直接過就可以噶啦， 係、更加方便啦嚇。 冇錯，咁但係車速限制係維持翻喺50嘅，如果係收費站嗰一段 係 未變嘅，咁即係你如果沙田嶺出嚟就應該係80定70。 係。 咁你就要先收埋， 系啦，先收埋， 再入尖山， 唔好俾油， 系， 然后就慢慢轻控制翻50。 冇错，咁日后可能会放宽嘅。咁另外由5月6号11点夜晚11点开始咧，系会有封路安排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啦。 哦，好啊，好啊，好啊， 唔记得咗嘅一定会。 系啊，系啊，同埋太早讲都冇，一阵啲人以为听错咗，系咪又封路？唔系，咁我哋到时先至再温馨提示各位听众啊。 另外，如果你真系未搞嘅，好似小白讲未搞嘅，照冲啦，会用电子方式通知翻你14日内缴交。翻个隧道费就可以噶啦。 明白明白，好清楚啊吓。咁如果大家再想听翻重温嘅话，就2月10号嗰集啊嘛。 冇错， 唔该晒， 冇错， 好，唔该晒你。咁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早晨， 喂，早晨早晨早晨，两位拍档，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系咁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咧？今天 O 唔 OK 啊？ 哦，咁啊都系啦，麻麻地啊，灰蒙蒙一片啦、啊，咁但又未落出雨嘅，有啲凉风送爽、啊。我想讲咧，临近四月尾呢啲时间咧，你又估唔到啊，凉浸浸咁样，好似有啲秋天，有啲秋雨咁样。系啊，咁、我见到依家譬如晨运啊，或者喺广播度叫做放紧狗仔嗰啲朋友咧，其实全部都着晒外套噶。你乍眼睇咧， 惊涉亲啊！ 系， 我都着紧外套，好冻啊呢度。 系啊，唔系好觉得依家系四月尾咯。咁唔紧要啦，咁总之大家即系唔好冻亲就得啦。因为咧嚟紧咧都系呢个长周末假期啦，咁啊5月1号都系假嚟嘅，咁所以即系呢个劳动节假期啦。咁啊礼拜六、礼拜日、礼拜一啊，应该都够大家。去玩噶啦，咁啊，明显上今日路面都少咗车，唔知系咪多咗朋友外游咧？呢、个都系要注意翻嘅。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 系啦，好，唔该晒阿欧啊，咁啊，我都讲得啱啊。如果真系你请假请埋今日嘅话咧，其实真系4年休， 好多日、 5、6、1 跟住你就可以飞一飞， 又可以飞飞转，即系翻嚟。 系啦，跟住又或者自己安排啊，本地游又得，咁啊玩几日， 或者翻内地玩下都得。 系啊，又得啊，得咗咁样。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一个假期入边咧，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情啦。好啦，咁啊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啊，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啦。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都系有雷暴噶。啊，随后两三日咧，骤雨会慢慢减少噶啦。下周中期日间咧系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见到室外气温咧系22度，相对湿度咧就89%嘅。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4至5，咁啊中级度嘅水平。所以头先话澳到话，出边咧可能有啲凉意啦，咁、有啲风啦，咁但系个能见度又唔算系特别高啊。 系我今朝翻嚟嘅时候都系有少少雨。 系啊，我今朝翻嚟嘅时候都系落紧雨粉嘅。 系我都知五点零，系都系落紧雨。 系啦，系啦。 即系我又发现自己唔记得带遮啦。 咁我四点零都系落雨，咁但系可能而家啲雨势咧就有啲缓和嘅迹象啦。 系啦，系啦。 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一般啊，所以出边嗰啲见到好多都应该可能系烟霞嚟噶啦。咁头先我提过啦，咁啊下周中期咧日间炎热，咁啊望一望去到星期三同星期四嘅时间咧，气温咧都会回升到去到咧就系最高啊，暂时睇到嘅29度。左右嘅， 哇，好热啊！ 系啊， 夏天终于嚟啦，好兴奋啊！ 我哋中意夏天嘅， 我中意夏天，我怕冻嘅，因为 我本身系中意冬天嘅，唔紧要啊，个个季节都有人中意咁先啱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啦。有今天早上我哋嘅晨光大学，大家听听。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邀请到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嘅。早晨，佳哥。 喂，早晨各位。 早晨，哇，好中气啊！咁啊啱啦，嚟紧咧就青衣戏棚咧，咁啊会launch 啦，即系会开始啦。咁啊入边又有嘢食啦，咁啊当然呢个系其中一个重点啦。 系。 咁啊一般星斗市民入到去梗系吃喝玩乐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佢亦都入边好多唔同嘅典故，有戏棚，梗系有戏啦，佳哥系嘛？ 系。 系啦，咁啊，点搞咧？呢个点嚟嘅咧？青衣戏棚， 其实青衣咧呢个岛咧，佢个砖头站咧喺呢一个荃湾一带啊嗰啲地方嚟讲咧，系非常之盛大。可以话咧系附近咁多间天后庙啊，以青衣嘅天后庙咧系最多人去拜嘅，每年天后站都系咁嘅。 哦，点解会系佢最巴闭咧？ 嗱，呢样嘢又冇得讲嘅喎。论附近嘅天后庙，葵涌有葵涌嘅天后庙，荃湾有荃湾天后庙，青衣嗰有青衣嗰天后庙。但系咧，呢间青衣嘅天后庙咧，除咗系吸引晒附近啲乡民嚟拜之外咧，连市区啊，市区好多嗰啲做船啊、等船啊、渔民啊、武馆咧，都会老远咁样咧，就入嚟呢间青衣。天后廟度拜神 嘅 喎， 即係以前咧，仲未有青衣橋嘅年代都係咁噶。 最旺嘅時候就係冇啲青衣橋嘅年代。 哦，哇！即係坐船，真係坐船嘅啫喎，以前。 以前就係包只等船啊，包只等船入嚟噶。 哇！ 咁咧，成個碼頭咧係船接船咁樣咧，咁啊綁埋一齊。咁啊，如果你譬如早嚟嗰啲可以直接上岸啦，遲嚟嗰啲花炮會咧就要船接船咁樣咧，就借人啲位咁行上岸噶啦，好熱鬧噶。 我細個咧就我記得咧有睇過唔知咩青衣南橋北橋咧依稀記得咧，哇係啟動啦，以後咧就青衣居民咧就好方便啦咁樣，但係即係再之前就靠等船去呢一個嘅青衣嗰個天后壇。咁但係你頭先話仲有咩炮火啊？ 花炮 嗰個又係咩嚟㗎？嗰陣時係 喂青衣嗰個花炮搶花炮啊嘛 嚇， 咁咧就成哇！嗰陣時青衣嗰啲人講，有成百幾個花炮會嘅。 哇，咁犀利！ 好勁，但係而家就差好遠啦。咁而家咧，雖然咧比起其他嘅好多個天后壇咧，青衣島嗰個花炮會都好出色嘅，都係成都有20-30個嘅。 啊 但系比起全盛時期嗰個百個咁啊，真係差得好遠啦。 哦， 咁咧就啊，講真喎，青衣天后壇曾經香港試過一單大新聞嘅喎。 係咩事啊？ 打交。 係。 係。 系 系咩？几多年代？七十年代嗰啲啊？ 应该1971-72度啦，大约 系即系七十年代头啦，嗰阵时就 系啊，嗰啲仲系冇桥嘅年代，再搭船嘅年代 吓，咁啊， 咁啊，咁啊，话说就系、是。有啲即係有啲花炮會喺堂後啦，喺、市區度咧就有啲人就結咗怨啦。 嗯，啊結怨。 咁啊平日咧就唔方便咧借位咧就生事啦，報仇啦，報復啦、就借住咧呢啲咁嘅花炮嘅日子咧，人多啊，借啲意咧咁啊，跟住咧就大家就打交。 哦，就生事啦，哎咁啊，天后娘娘啊，睇到都唔開心啊。 是啊，嗰次打交打到是警察开枪的。 哇，咁紧要啊。 因为嗰个年代呢，香港警察呢就纵容一隻就向天开枪，明警嗰隻呢。 是。 咁即係咁樣嘅。 係。 嗰次就應該我幾鐘啊報紙嚟買個警察有海槍嚟呢就鎮壓雙方打交咁。咁、甚至乎呢有人受咗傷呢嗰次好似有係用直升機嚟搵啲傷者出去超醫嘅。 喔、咁以前有啲咁嘅事啦，不過好彩。 好嚴重啊嗰次係啦、出晒嗰次喺香港嚟講一次好大好大嘅大件事。 係咁上世紀七十年代頭嘅事啦。好啦咁講返呢個青衣戏棚啦，咁啊嗱个开头系即系有个戏先噶啦，戏棚，梗系有个戏先噶嘛。咁点解又会谂到系咪即系天后诞就做个戏出嚟，又俾天后娘娘睇咁样噶？ 系传统嚟嘅， 系 传统嚟嘅。呢个佛系神诞，咁啊你梗系要贺诞啦。贺诞除咗拜神之外咧，咁啊梗通常都有神功戏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令到个场咧场面更加热闹啦。仲有你要令个神明开心咧，咁啊你梗系做啲戏俾佢睇下。令佢咧咁好满意啊咁样啊嘛。咁咧嗱，今时今日嗰个天后诞嗰个戏棚咧，就系、是、近即喺、就是、个球场附近啦。如果去青衣岛都知噶啦。咁但系其实咧，嗰间天后庙系半山嚟噶。 喺半山，青衣嘅半山。 系啊，喺上边嗰、那个应该系咩咧？嗰、那个叫做老围啊，新嘅老围咧，嗰、那个附近嚟。因为点解咧？以前咧就当然间天后庙梗系海边啦，但系因为政府要征地咧起屋啊嘛，咁啊赔翻俾佢哋咧，就赔咗喺高啲嘅位置嗰度啦。 哦，就系嗰个天后古庙嗰个位置系嘛？ 哦，系啊，而家佢应该系喺嗰个消防局附近啦。先知先可以問咧，咁咧嗱，由於嗰個地冇地方做成風氣嘅，冇場地嘅，所以咧廟同埋個做氣棚嘅地方咧，係相距一段好幾遠嘅位置嘅。咁為咗要俾阿馬睇大戲啦，所以咧佢哋要有個儀式咧，就係、是、要接阿馬嗰個分身，就由間廟咧就落去嗰個氣棚嗰度咧，就坐嚟睇大戲嘅。系咁啊，要有咁嘅仪式嘅。咁啊，睇完之后咧，又要接翻佢嗰个行身啦，那个分身咧，就翻翻间庙里边坐个声咯。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接咗人，梗系送翻人噶嘛。 系啊，因为咧，嗱咁嘅做法咧，香港嚟讲就好多嘅庙宇都会做嘅。 系， 因为你知啦，香港唔似内地啊。即系内地咧，一间庙外可能有个好大嘅广场，咁你做乜都得啦，就成搭一个永久性嘅戏棚都得噶啦，戏台得啦。但香港基本上系做唔到噶嘛。 系， 所以即系咧，所以咧就好多庙咧都有咁嘅传统嘅，就一做神功戏咧，因为佢嗰间庙。嚟个棚院啊，咁又要做一个就接神啦、请神啦，去个戏棚嘅咁嘅动作咁样。 咁佢每一年嗰个戏咧，其实有冇话规定啊？我今次又系呢几套，下年咧有少少改变嘅，其实定系年年一样？ 唔会嘅，咁梗系你为咗争取啲人睇，唔好睇嚟睇去生福气，咁啊，梗系每年都要拣一啲新戏，咁我啲戏班咧，亦都会咧系一排一啲新戏，吸引啲人咧嚟帮衬噶啦。不过讲真，即系有几套戏啊，实在戏宝嚟嘅，即系基本上咧，好多时候都会俾人拣噶啦， 咁啦。咁大家留意啦。咁但系嗱，好啦。 紫钗记啊，成日都有睇啊，呢啲就系 即系必杀嘅，即系睇几多次都中意睇嘅呢啲就 系冇错，你唔睇就有啲失落咁嘅。 咁大家留意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青衣戏棚，咁啊到下低咯，即系头先开头嘅时候都话美食当前啦。点解整下又会即系而家系一个咁盛大嘅盛事咧？而家系即系食方面都系 嗱，从来。 從來啲神宮氣我哋叫做廟會嘅地方咧，咁啊，梗係有好多人流噶嘛。咁、oh. 自然會吸引各式嘅小販咧，走嚟呢度咧就做生意啦、乘機啦，係咪啊？嗱、mm. ，仲有嘢食，仲有嘢賣，仲有嘢賣啊，譬如賣玩具啦、啊，賣啲農產品啦、啊，賣垃圾站嘅嘢都有，咁吸引曬啲人嚟噶嘛。好啦，咁啊，青衣呢度咧，以前咧。我以前咧，我所謂以前即係十幾年前啦嚇。咁咧其實咧就唔係話咧咁多嘢食埋嘅啫，即一般嚟講即係簡簡單單嗰啲，即係就捉下魚蛋啊、碗仔翅啊咁嗰啲嘅啫嚇。咁但係咧突然間咧有一年咧，大約都係大約十年松啲到啦。啊，佢哋咧一班直理會嗰啲人咧，就唔知點樣諗到方諗到嘅，就可能效法呢、這、一個年宵市場啊。 嗯， 即係睇到一啲可以借鏡嘅地方， 睇到商機係嘛？ 嚇， 睇到啲商機， 商機冇錯啦。咁咧就喂，反正我哋有個咁嘅場地，又可以又俾小販喺度咁嘅經營，又有咁多人嚟參觀，喂，不如搞旺佢，同埋落啲新意落去咧咁樣。 嗯。 於是乎咧，佢哋咧就招，即係四面招來啦，就揾咗啲咧，即係我嗰啲就即係嶄新嘅包裝啊，同埋嘢食啊。嗱，我舉個例啊，譬如話一般嘅傳統嘅廟會，我哋咪頭先講下咧，就係咩馬。睇啊，借啊，嗰啲乜嘢嘅啫，系咪啊？ 系啊， 佢唔系，佢整个咩南洋嘅炒面，日本嘅蚝炸蚝， 哦，新派晒啦，全部新派啦， 甚至佢又刨冰， 系 刨冰，各式各样嘅嘢，喂，咁系咪一身耳目啊？ 系啊，系啊，系耳目一身啊！ 呢个咪吸引咗好多人走嚟睇咯，睇下啲觉得以为过瘾喎，咁啊一传十，十传百，咁啊跟住咧，哇，佢又唔到好似过年宵咁样。 嗯，咁啊都相当之得意啊嘛！青衣戏棚咧，入去睇下各样嘢咧，咁啊大家就可以自己上网揾到多啲资料啦。嗱，今日我哋倾住咁多先，下次再揾其他东西啊，香港典故啊，同阿佳哥倾一倾。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油麻地一间宾馆检获毒品，拉了两个人。警方昨晚展开打击毒品行动，突击搜查佐敦道十五号一间宾馆，并且在一个单位里面检获大约23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大约34克怀疑氯胺酮，大约680克怀疑冰毒，以及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和大约18000元的现金。检获的毒品市值大约580000，单位里面一个35岁外籍男子和一个27岁外籍女子涉嫌贩毒被捕，而被捕女子同时涉嫌外出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案件交由油尖警区特别职务队跟进。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强调南韩将会同美国一起维护和伸张自由价值。尹锡悦说，韩美同盟关系比任何时候都要牢固，亦都是维护韩美自由、和平和繁荣的轴心，强调韩美同盟应该全方位升级，两国应该将同盟合作范畴扩展到太空和网络空间。在提到北韩问题的时候，尹锡悦说，为了应对日益升级的北韩核威胁，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要提速。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话， 李强话：中巴要推动两国关系同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进展。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维护金融稳定，希望巴方继续营造良好环境，切实保障喺巴中系切实保障在巴中资机构同埋人员嘅安全。新华社引述夏巴兹话：感谢中方为巴基斯坦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同推动国家发展给予坚定支持和无私的帮助，愿意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产业、经贸等领域合作，推动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周中期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路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排喺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见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立平石龙尾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立平石车龙就喺飞鹅山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车龙马长，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孟公屋，坑口影业路去翻厚德村，龙尾就排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牛头角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外交20问， 翻到嚟我哋嘅外交20问知识问答比赛，今次嘅问题系：以下边一个国家并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嘅常任理事国呢？听住啦，有三个选择 ：A. 俄罗斯。B 法国定系 C 印度呢？ 俄罗斯一定系错噶啦，因为新闻时不时都有提到佢系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嘅。 我知道，除咗五个常任理事国，安理会仲包括10个经由大会投票产生嘅非常任理事国，佢哋每次嘅任期系2年。 谂谂下，法国系欧洲大国，够牙力，我觉得都有可能是常任理事国。 不过印度都是大国，人口有14亿，据估计还会很快超越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同样很有代表性的。 啊，那选哪个好啊？ 嗯，心大心细都是没用的了，今次就信你了。答案是 C 印度。 快而准，正确。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是包括中国、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根据联合国的宪章，由15个理事国组成的安理会，如果有其中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出反对票，那么那项决议或者是决定就不能够获得通过。印度其实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之前已经出任过八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了，他们亦都曾经申请成为常任理事国，不过暂时还未成功。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不测地，你点形容同阿钟真嗰个关系 直头阿妈咁咯， 系啊，佢都唔会即系成以我成个人咯，唔系商业嘅角度咯，佢唔冇闹过我噶，系啊，好好噶。 哎呀，唔好意思啊，整喊你啊！ 紧要我哋 happy tears， 我成日好心情经理人都整喊人仔。 Hello， 我系 Kelly 陈韵琳，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星期五嘅早上7:39，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小白今日睇啲乜嘢？体育项目先啊吓。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梗系先望一望个英超排榜啦。 变天咯、啊、又，都唔系其实。 虽然你都已经讲咗几个星期噶啦，咁啊都会即系你阿仙奴球迷啦， 要发生嘅始终会发生啦、 啊。你都好接受现实嘅，咁、啊、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啊，呢个一定好事。咁你都望翻，咁真系咁就系咁啦。你话、啊、因为曼城咧，而家就即系、就是、你睇翻积分榜咧，其实佢哋都极大机会，同埋佢哋已经系攞咗个主导权啦，系、 嗯、 啦，咁佢攞咗主导权之前嘅咧，嗰、那个曼城都比较上被动嘅，咁但系今日啦，你见到其实阿仙奴同埋曼城嗰个积分咧，咁啊都已经个主动权喺曼城嗰度。另外咧就系、是、第三就系纽加素啦，嗱，曼联同热刺咧其实就守喺第四同埋第五嘅，咁、 嗯、 啊当然啦，如果你话系曼城嘅话，我谂哥迪奥拿其中一个咧最令人哋觉得佩服佢嘅地方就系每去到季尾嘅时候咧。嗯佢整隊波咧，嗰、那個嘅狀態可以維持得都相當之唔錯。咁、 嗯、 呢個係佢能夠咧都幾有信心喺季尾嘅時候咧，就算失咗個分咧，可以喺呢個時候搶翻翻嚟啦。咁啊，見到佢功力啦，而家就 咁啊，呢、這個亦都上演一幕嘅司徒莫文啦。咁啊，講緊就係咧徒弟嘅阿迪達咧，達 Sir 咧就唔夠哥迪奧拿玩啦。咁啊4-1啦，咁啊輸咗啦嚇。咁啊英超嘅天王山之戰，咁啊亦都差唔多，我估九成啦，篤定啦曼城， 係啊係啊， 會成為今年嘅英超冠軍啦。咁啊作為阿仙奴嘅球迷，有陣時都會阿 Q 啲咁樣諗嘅，其實。季初嘅时候都冇谂过，会可以喺前四嗰度打得咁好，或者打到第二啦。不过讲、真嘅，你有一丝嘅希冀，你都会希望即系阿仙奴今年可唔可以踢好啲咧，或者攞到冠军咧？咁真系啦吓，即系有阵时争一步就系争一步啦。咁啊，祝恭喜曼城，哦，真系觉得发挥得好好，同埋真系技不如人，好劲啊！其实曼城真系， 其实真系好犀利啦。今届咧，其实除咗系曼城喺英超嘅成绩即系越做越好之外，开头当然系。有啲甩碌啦，咁、但係你話喺季尾嘅時候，佢哋個狀態做得好，然後嗰樣嘢又啲分啊拿翻翻嚟咁樣。除此之外咧，其實佢哋歐聯咧都好值得睇。嗱、歐聯佢哋嚟緊，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對皇馬嘅。咁、皇馬咧，咁之前都佢哋唔係第一次對皇馬啦。其實之前嘅時間對賽咧，就曼城咧唔係冇機會贏嘅。系输俾一个人嘅啫，吓咁啊输咗俾法国嘅前锋宾斯马，咁啊宾斯马真系表现得好好啊，即系叫做绝杀咗曼城啦，咁冇办法啦，咁嗰啲曼联本身自己咧，亦都喺欧联方面咧系非常之有经验嘅一队球队，嗰啲球队好奇怪嘅，你明明啲人脚咁劲啦，你个本身个球队喺呢一方面冇经验咧。 就真係會爭啲㗎喎，好奇怪。其實啲人啊，譬如哥迪奧拿或者曼城入面啲人，佢哋好多呢都係唔係話未參加過歐聯嘅、 嗯。 但係唯獨是一黐埋去曼城嗰度呢，就變咗係要睇返球會嘅歷史呢，我感覺就已經好不一樣。 係啦，咁就睇下即係曼城啦，有冇機會啊？真係可以衝擊呢個歐聯嘅冠軍啦！呢、這個都係球迷們咧會睇嘅。咁但係轉個角度睇埋咧，曼城咧餘下嘅一啲英超嘅賽程啦，咁啊，包括對富咸啦，咁啊一啲都唔難踢嘅。對韋斯咸咧，其實幾難踢嘅。報章咧就有個難踢指數得兩粒星，其實唔係嘅。韋斯咸都我覺得近排有一個狀態回勇嘅跡象啦。咁啊，之後對列斯啊、愛華頓啊、車仔啊，哇，車仔直情係彷彿咧，即係叫做舉咗白旗啊！依家叫做監守領隊啦，林伯特啦，其實林伯特咧 五連敗啊， 係因為林伯特個人其實唔係好差，即係你冇聽到佢有嗰啲將相不和啊，即係咁多年，同埋佢都係藍血噶嘛，意思係咩？因為藍戰士嘅產品嚟噶嘛， 以前車仔嘅時候咧，即係佢仲阿林伯踢緊車仔嘅時候咧，哇！佢啲罰球啊，喺中路嗰個視野啊，各樣嘢嗱，當年嘅英格蘭球隊咧。佢同謝拉特咧真係孖寶嚟， 係啊，即係有啲穿透能力同埋派牌能力啦。啊、即係如果我哋用嗰個字眼，咁、啊、所以其實嗱，佢識唔識教我唔講，不過佢起碼冇做到將相不和啊、 嗯。 但係好明顯，今年咧車仔咧就真係入錯咗好多貨， 嗯， 佢真係入錯貨，令到成個中前場咧有少少咧失衡嘅情況。五連敗咧係古怪嘅、 嗯， 上場咧對呢個賓福特啊。主場都要輸兩粒咧，其實係對車路士嘅球迷完全交代唔到啊！早前嗰、那個嗰一輪英超咧，未 啊，真係車路士啲球迷。 早前嗰輪英超未熱刺咧，未去作客踢呢個紐卡素嘅。咁、熱刺啲球迷未話熬咗四個鐘頭車去咗紐卡素嗰度啦，睇咗15分鐘波就走啦，因為頭嗰15分鐘已經輸到3-0， 不知所謂。 咁好彩佢冇睇啫，因為18分鐘咧已經入到第四個入球啦、如果睇到第18分鐘咧，佢唔知覺得啊，直情咧。我估咧轟炸紐卡素，嗱呢、這個純粹講笑，所以去到季尾咧，好多英超嘅列強咧有少少疲態出現咗。我覺得車仔啦，熱刺啦， 熱刺都係啊，熱刺都係啱啱先至打和咗曼聯啦。咁對於佢哋嘅成員嚟講，梗係覺得喂，我原本諗住攞3分噶嘛，特別係佢哋嗱，你曼聯喺第四，熱刺第五，其實如果佢攞到嗰3分嚟講咧，對佢哋嚟講好重要， 係噶， 因為你有數得計啊，你要睇歐聯。咁佢个位其实都好危危乎㗎喎。咁、如果你话除非佢应该要指望呢就係曼城。反而佢指望曼城攞欧联冠军呢。咁佢就有机会，如果仲喺第五 位， 多个席位㗎嘛。咁佢就有机会继续踢欧联喎。 係啦，咁就要睇睇啦。究竟係咪真係要靠人地呀，定还是要努力双手创。 被动啲呀，冇办法啦呢啲就。 咁好，转个角度呢讲埋 NBA 方面啦。NBA 呢直入季后赛啦，琴日有个逆天嘅赛事呀，就係、喺我哋做緊晨光第一线嗰个时段呢。咁八号种子嘅热火呢，咁佢明星球员啦 ,Jimmy Butler 呢攻入咗42分。因为 Jimmy Butler 呢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年长嘅球员嚟噶啦，如果用依家说法，即系叫老兵啦，咁啊带领咧热火球队啊吓，咁啊追平并且打去加时咧，最终咧作客以128咧比126咧击败咗公鹿队啊！哇，公鹿队咧今年咧其实喺佢哋嗰边东岸咧，其实系领放嘅球队嚟，基本上系一二哥咁样啦。咁 但係點知又咁樣喎、啊？ 頭先我講八號種子，即係你本身 regular season， 即係打得一般般，你先會八號種子啊。如果你打得好醒，你一號種子啦。咁咧，其實公鹿我冇記錯，第一定還是係第二號種子嚟。跟住根本哇，一入到季後賽咧，好似星散咁樣。阿字母哥咧寫唔出任何字母， 入咗季後賽以為自己贏咗啊！ 同埋咧，公鹿咧佢最勁咧係點點開花，意思係咩？其實佢基本上咧正選同埋 bench 嗰8至9個球員咧，個個都有三分能力噶，係、每一個都有三分能力。但係咧一入到去季後賽咧，好似啞咗火咁樣，大家射唔到三分啊，或者咧個投射命中率咧好低啊， 低曬， 咁啊冇計啦，咁啊令到咧再可以入到 second round 嘅咧，就變咗咧係熱火隊啊！咁其實咧 NBA 個世界咧都多啲爆冷嘅賽果，咁、所以球迷們咧都可以一路睇住啊嚇，究竟情況會係點咧？ 係啊，咁另外都可以望埋桌球方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譬如奧蘇利雲啦，嚟緊啊諗住第八個冠軍噶啦，不過咧就夢碎啊！咁啊，因為奧蘇利雲咧就諗住去到攞呢個第八個冠軍嘅時候，一度咧其實領先咧10-6嘅，咁喺呢個大好形势底下咧，喺最后一节咧，竟然连输7局，咁、最终咧就10-13咧就不敌啦，有出个比利时子弹之称嘅比数，咁第二赌数啊，咁 亦都冇辦法啦，即係事實就係事實，咁啊唯有宣布咧就係、是。為免失敗，咁啊，即係呢個世界一哥嘅位置啦，隨時會改變嘅嚇。咁但係睇翻今次呢一個嘅桌球大師賽啦，錦標賽入邊咧，其中一位嘅中國嘅新星咧，好、值得大家去到睇。咁呢位新星佢嘅名咧就叫做施佳輝。咁其實佢喺今屆桌球世界錦標賽入邊咧，咁佢對佢嚟講係好特別嘅旅程嚟㗎。咁佢激戰之後咧，其實最終係以13-12咧就贏咗麥基爾。咁其實佢入咗四強嘅，入咗四強。咁亦都咧，如果冇記錯，佢應該係平咗呢一个比赛入边最年轻的一位球手的纪录嚟、所以你谂下，佢只系20岁，只系20岁已经做到一个咁好的成绩的话咧，其实我觉得佢真系前途无可限量啊！咁另外要睇埋港队啦，好啦，咁啊，港队羽毛球方面啊，咁啊，亦都有啲嘅战果出嚟。嗱，星期四嘅时间咧，港队嘅羽毛球选手就出战亚洲羽毛球锦标赛16强嘅。咁但系咧就两位选手啦，咁啊分途出赛啦。咁啊命运亦都有意嘅。嗱，伍家朗咧领先一局底下咧，咁啊点知就俾上山干太咧就反胜。咁啊较早之前咧，有登场嘅李卓耀咧就成功淘汰中国嘅石宇奇啦，咁啊晋级8强嘅。咁啊希望咧继续入可以踢上可以打上去嘅就。继续打得好啲啦，继续睇下会唔会有奖牌。 系， 一有奖牌就会听到好多传媒报道，哇！即系其实系越系嘅羽毛球，大家都中意。 系， 咁既然大家都中意，更加希望香港嘅选手咧系可以打得好啲啦， 冇错， 将整体香港嘅实力拉高佢。 咁啊，更上一层楼啦。咁至于咧，即系大家可能球迷们都会有少少期待啦，即系关于嗰个开心香港啦。嗰、那個曼聯嗰個 U16 嗰個啦， 點啊？ 我估無論點，大家都會入去睇嘅。其實 係啊， 即係口講一件事啦。我唔知可唔可以求其有一兩個咧，即係屬於曼聯嘅名宿隨隊咁樣咧。咁、我估計絕對會令到咧成個氣氛咧就熱鬧好多啦。 彩蛋，你當彩蛋 係啦。 然後突然佢就算唔落場踢咧， 係啦， 佢著住嘅西裝可以喺度同大家見一見面啊，亮相啊，或者喺球場嗰度行一圈啊，一齊睇下比賽咧。其實件事已經喺度㗎啦。 冇錯冇錯，咁啊唔知會唔會？发生啦！希望梦想成真咧，咁就最开心啦。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不恋这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睿智，寻觅里内像一缺失，游走。都这么美好，等他开口也似冒险与花朵，最铭心刻骨刻狠一次倾倒，深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从此不恋这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句子，从溺里爱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越爱每逢有故事，而明日是哪个字？求留住糖衣。 嘅作品啊，《单恋这件小事》咁啊，直播室齐晒人啦，钟哥啊， 系 啊， 全仔啊， 早晨钟哥， 系同阿欧都喺度啦。咁啊，钟哥今日咧就 last day 啊吓，咁又系啦啊，好多时候可能啊早两日冇听晨光第一线，但系啱啱知道啊，钟哥可能今日嘅即系最后一日工作咯，喺晨光第一线嘅消息咧，咁啊可能都会问下，诶你系咪转换跑道啊咁样？ 系啊，所以琴日咧阿欧啦、阿小白同阿 Vincent 啫，就送咗一条跑道俾我， 系 真系一条跑道， 喂三跑嚟啊！ 而家系一跑， 而家一跑啫， 一跑。但系佢最多真系可以整三跑， 系啦，几多跑就视乎钟哥自己嘅决定啦。呢、這个 耗资好多亿噶， 系啊，即系 double 你唔系 triple 你哋送俾我嘅嘢咧，就可以真系整三跑嘅，三条跑道，系、一个模型嚟嘅。 系 咁就 佢就下底有个勾可以连住两边咁样， 可以连住两边， 好大，差唔多一米啊， 系 啊，系啊。 因为原先咧，即系买呢个玩具之前咧，咁我就研究啦，即系话啊，即系上网好似你哋之前咪讲佢中意变身嘅，咁嗱，即系我哋通常送啲礼物咧，嚟你坐喺度听下先。嗱，钟哥，即系通常你又转换跑道，好好嘅一个意思啦，系咪先？继续振翅翱翔啦。咁但系我咧就谂住变身嘅，咁变身可能做另一啲岗位工作嘅嘢啦。咁但系点不知咧，我就问过咧嗰、那个蒙咩超人嗰个变身腰带咧，好多款式嘅。咁咧亦都咧好多唔同玩法嘅。咁、那个价钱咧亦都咧比佢原价咧。就升咗好多倍嘅。 其實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咧其實之前咧，即係我哋咪後嘅時候咧，我都有同阿鐘哥即係閒傾啦，我有 探過佢後方， 我其實有問過佢，啊你會唔會諗住入咧？佢耍耍手， 係 啦，唔入。 系啦，系啦， 咁无谓啊。 系啦，跟住咧，我哋就叫咗呢个梁海希先生咧，即系 Vincent 咧，就问啊，你探下中哥后方啊，你哋都会讲下玩具经咁样啊，因为佢而家唔同我讲玩具啊 ，Vincent 佢同我讲财经啊，而家系 Vincent 直头唔使探后方啦、啊。老实讲 ，Vincent 一谂就知道中哥想 系啦 睇紧边一只款啊， 系啦，咁佢话喂，不如买条跑道啊。跑到依家玩到咁偏嘅咩？我话咁我唔知嘛。你嗱，你唔变身腰带嚟玩，你都买模型啊，买机械人啦、啊，买变嚟变去嗰啲金刚啊。哦，依家系原来兴玩跑道。 因为你就算你玩玩具，你都有某一种系列嘅叫做控啊嘛，即系你中意咩控嗰一样嘢啊嘛。咁我系一个基地控嚟嘅、我好中意基地呢一样嘢，即系个背手中意个基地噶嘛。咁嗰条跑道其实系嚟自一个基地嘅其中一部分噶嘛。所以见到呢啲咧，我就。就即系会控制唔到自己嗰种欲望啊！ 我寻日见到钟哥收到份礼物，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犹 如一个小朋友咁样系嘛？ 我系未见过钟哥呢个样咯。 你有冇觉得男人其实都系简单 嘅？即系我觉得未见过你笑到咁开心嗰种极致嘅兴奋，哇，系个基地啊！ 你22岁嘅你有冇觉得啊？男人其实都几简单咧、去到呢啲时刻吓、 会唔理解嘅简单咯、 所以你 唔系可能就同我收到个手袋或者收到个。我好想要嘅颜色嘅 eye shadow 咁样，咁样竟嘅差唔多嘅道理嘅，我估。但你哋就会唔理解，点解我收到个化妆品会咁开心？ 理解， 理解， 正如我哋收到自己想要嘅嘢一样啫嘛。 我哋理解啊，我哋唔使做啫嘛。 好啦，咁啊，大家都开心啊，有呢个香港开心香港系列啊，咁啊喺听日啦，一连两日咧就举办呢个美食市集啦，仲有咧30蚊睇戏。哇，琴日咧真系唔讲唔知啊， 呢个。条龙咧真系厉害， 咁多人中意睇戏嘅咩？ 唔系净系本身有人排队嗰条龙，你真系要问船仔、 我寻日就喺度抢飞嗰、那个、 哦，你有排队定还是网上？ 网上边， 我系网上面，我就 听讲系40000几个人排 队，我系入都入唔到啦。之后我到下昼谂住再入，咁我如是者入到去嘅，咁我见到有位啊，谂住揿掣，之后搞咗一个钟啦，我永远都系去到最后一个步骤，就系俾钱嗰个步骤就俾唔到咯。即系我嬲嬲地我就唔买啦。 唔买啦系咪啊？放翻啲机会出嚟。 唔得啊，买唔到啊，算啦咁样。 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系同船仔一样好嬲嘅。其实咧网站咧就排报章就写超过20000人一度喺度排，轮候时间系4600分钟。4600分钟系乜嘢咧？够你睇好多好多好多部戏。 咁咪啱咯。你咪啱咯，嗱，你想买飞睇戏啊嘛，咁你排紧队嘅时候做咩啊？睇咗套戏先咯， 真系。 咁你睇咗套戏，点解仲要排队买飞睇戏咧？我都睇咗咯。 咁当然啦，有啲不法之徒又将呢件事咧就转售喺嗰啲旋转二手买卖平台嗰度卖到成100蚊。 我以为你叫我啊，啱睇下。 旋转啊 ，sorry， 我唔系啊， 唔系船仔啊， 我知我第一下吓，咦，叫我 嗰啲啊，即系咩蛇啊，乜蛇乜蛇嗰啲啊，咁但系咧，其实啲网民喺下边都亦都揶揄啊，亦都揶揄话，喂，咁你即系30蚊买翻嚟100蚊放出去。其实我原价买都100蚊啫嘛， 白送啲蚊，因为佢好似系嗰啲迷你戏院，比较细啲，即系十几位嗰啲嚟嘅，我冇睇错就，咁但系嗰啲都系100零蚊，其实你计到数嘅，咁如果佢再贵咧，咁我不如买正价咯，我唔想买啊嘛，我亦唔一定要礼拜六去。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我自己纯粹，我作为消费者咧，我一定唔会去帮衬呢一类型咁样卖飞嘅人俾佢。 系啊， 即系我系助长咗呢一件事发生。 系啊， 即系绝对离谱。 但系违法噶呢个。 一定啦，一定啦，一定啦。 你卖电影院嘅黄牛， 唔系所有黄牛飞都系违法噶啦，基本上。 通常卖飞嗰啲就会成罚噶嘛。 系啊。 好似系你喺体育馆卖系 OK 嘅。 你破咗佢。 但系你卖演但系卖戏院系唔得嘅。 总之都唔好啦， 乜都唔好啦。黄牛 系啊，黄牛就系唔好啊。 几好啊，嗱，后生女又可以破咗你个 get 啦，你又笑唔到，系啊，你又搞唔到，唔紧要，你实有机会噶。 讲多次，你知卖飞嘅， 好笑过，好笑过。 知唔知卖飞嘅人咧 会成佛嘅？ 点解啊？ 卖飞佛咯。 好啦，咁啊，讲完笑咧，又讲个认真。咁啊，香港咧戏院商会系啦，香港戏院商会啊表示，市民反应热烈咧，就佢哋都冇谂过咁劲抽嘅。咁所以咧，琴日各个院线已经尽力咧疏导人潮，并且向轮候。买飞的市民带来不便就致歉的。 你知道对上一次见到咁多人排队买飞是几时啊？真係八九十年代咧，排隊買嗰啲賀歲電影啊！ 哦，依家係， 因為嗰時仲未有網上， 係啦，我啲 memory 翻嚟，係啊，因為真係冇網上， 冇網上 嘅。你要睇嘅話咧，或者你要一家人睇嗱，賀歲可能一家人睇啦。以前嘅時候，喂，咁我如果一家人十個人，我就要揾個即係戰士落去排隊㗎啦，係 啊， 擔定凳仔嘅要。 即係正所謂翻以前新藝城啊、嘉禾年代咧，大家一到呢啲過時過節呢啲巨片拱出嚟嘅時候，大家點啊？排隊咯！如果唔係你點同屋企人或者同你嘅盤去睇戲啊？冇噶啦，買唔到飛噶。 係啊，咁希望大家呢個熱潮咧，唔係一日半日啦，可以繼續咧持之以恆咁樣支持香港電影業嘅發展咧，咁就好啦。咁啊，時間將近咧8點，轉個頭翻嚟繼續上廣大先。早晨，星期五的早上8:12这个环节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事。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中 哥，小 夏 你好， 系星期五愉快，我哋迎接一个长假期，因为下个礼拜一咧都唔使翻工啊，亦都冇事开啊。咁啊，琴日咧港股嘅期结日啊，升咗咧83点，咁啊最叻仔边只蓝筹啊、平保啊，升咗接近咧9%。咁不过咧，亦都见到咧，琴日 Dicky 都讲话，唉，大家都叫做放假 feel 啦，咁所以咧成交金额咧再减啲，去到咧970亿啫，1000亿都唔到。咁啊 ，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即刻大事啦，唔该晒。 好，咁啊，点讲都好啦，个港股咧都叫做定咗少少落嚟吓，即系恒指都有即系80零点嘅进账，不过即系表现就唔系咁理想噶啦。咁啊，头先欧都讲啦，即系放假咧气氛啊弥漫住啊。寻日咧我咪讲，哎呀北水啦都停啦咁我就系纯粹系计数嘅啫。你知啦，有阵时咧都系好大安旨意，但系我忽略咗一样嘢咧。就是呢個互聯互通機制呢就優化咗。咁優化咗即係點呢，就即係加返多啲交易額。咁所以呢其實北水呢就仲有嘅。不過呢下個禮拜呢就真係停啦。咁啊停三日啦。咁啊因為我哋香港就放一日假期啫。咁但係呢講緊內地呢就放足三日嘅。咁樣即係星期一、二、三都唔使返。咁好啦，咁啊簡單啲講啦。咁啊所以觀望情緒都比較濃嘅原因呢亦都唔淨止係呢樣。因為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嚟緊第一 就聯儲局就好快咧，就即將咧就要舉行下一次嘅議息會議，咁下個禮拜三咧又會知道結果啦。咁當然講緊係美國嘅時間啦。咁普遍而家咧，大家都會覺得好啦，加息係預咗俾你噶啦，咪四分一厘咯咁樣。咁當然啦，睇翻啲經濟數據咧，咁又真係噶喎，啊，淨係講美國經濟數據咧，喺而家呢刻咧都係要預咗加四分一厘嘅。好快都講下，因為今日禮拜四嘛。咁啊，即係美國嗰邊啊，我哋香港禮拜五啦。咁啊，逢禮拜四美國咧就會見到嗰個咩咧，就係呢一個新申領同埋持續領失業救濟人數啦。咁呢個數字咧，亦都係簡單啲講啦，連續升咗兩個禮拜之後咧，竟然回落翻，少咗人第一次攞呢一個即係失業嘅救濟援助。咁好啦，內地嘅經濟表現咧，嗱數據之前我睇咗好多，其實都唔錯。咁美國嗰啲又如何咧？咁講到呢一個即係國內嘅生產總值啊，即係我哋都好關心嘅 GDP 嘅呢個數據咧。咁美國嚟講咧，就真係啦，第一季嘅國內生產總值咧，咁如果你話即係初步根據呢個商務部嘅數字去估計咧，咁就都係升，但係咧升幅就會有啲放慢嘅情況。咁業績又如何咧？咁其實而家睇到咧，好多嘅美股嘅業績咧，都係比預期好嘅 ，Caterpillar 比預期好啦。咁英特爾 Intel 就蝕錢都比預期好啦，咁啊即係一句講曬啦，喺而家我哋就咁望落去咧，好多嘅業績表現咧，即係都係比預期即係好嘅話咧，咁都反映得到一個即係點樣嘅情況咧，就係話如果喺目前呢一秒鐘睇好多啲業績啊，喂 Amazon 又係比預期好啊，咁啊都 OK 啦，即係叫做交代到啦，咁所以都會見得到就係當業績表現即係有翻咁上下嘅時間，經濟數據又唔係太過分，有一個即係放緩嘅情況咧，咁就可以令到即係大家會有個放下心頭大石之感，就可能加埋今次息咧，就有機會就差唔多啦，咁都可能會停一停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令到即係點講啊？即係外圍金融市場咧，即係喺尤其是即係美國啦，咁面對住其實都好多個因素嘅噃，即係唔好忘記到而家。第一共和銀行都仍然有個即係擔憂就話，即係你會唔會又步我哋後塵㗎？不過都真係又係嗰句啦，即係業績表現好咧，就令到咧美國股市咧三大指數咧就有個即係好顯著嘅回升啦嚇咁。咁但係我哋個港股咧表現都係仲係有啲不濟，咁又會唔會即係外圍又彈翻少少咧？咁睇翻啲業績表現，頭先歐都講啦，其實都唔係太差啦，譬如平保都真係有啲驚喜啊，人壽啊咁都亦都。升翻好多啦，比亚迪咧，都真系新鲜滚热啦，又有业绩啦吓，咁啊亦都公布咗今年第一季嘅业绩，咁如果就咁讲个净利润咧，其实真系好靓啦，按年咧升咗成差唔多四倍啊，咁啊去到41亿人民币啦，咁啊营业收入咧都有成八成嘅增长，咁咧又去到1201亿，咁其实真系就咁讲佢哋嘅盈利表现咧都非常之好啦，所以咧即系如果睇翻啲。成績表嘅話咧，就算我唔係我股神阿奇啦，仲喺度沽緊比亞迪嘅喎，減持緊嘅喎，不過減持嘅動作都放慢咗好多啦，即係對上一次都用咗成兩個月先至再橫跨一個百分點，需要予以申報。所以我覺得即係暫時嚟睇咧，終於都可以反映翻多少少基本面，就係話好似呢啲保險股業績真係唔錯喎，咁啊個股價都有得升，咁甚至乎如果你話喂睇埋比亞迪。點咧？咁我都覺得都唔錯嘅，所以即係希望喺呢一個都叫做長假期啦，我哋都有三日放啦嘅情況之下，觀望情緒有咁濃烈嘅即係情形下咧，咁都起碼有啲基本面支撐住咧，就即係相對地啦嚇，即係業績好嘅話咧，個股價起碼都會有啲即係支持，甚至乎有啲反彈咯。 咁啊追住阿 Dicky 問一問啲關於啲成績表先啦。咁啊首季公布咗咧，譬如內險股都有好多隻都公布咗啦。咁掹只國壽出嚟問一問啦。咁佢第一季咧就賺多咗18%啦，咁啊好似唔錯咁樣。咁如果係咁樣講，可唔可以睇好啲呢個板塊或者即係國壽點樣睇咧？ 係嗱，當然啦，如果你話純粹嗰個股價，咁無論平保同中人壽咧，咁即係因為成績表都即係好啦，咁所以一下子咧個股價亦都抽咗上嚟，啱啱都去到啲比較即係相對地，譬如保利加通道啊，都有啲少少阻力。咁你話喂，可唔可以再好似琴日咁樣升咧？咁我覺得難啲嘅。但係咧，你話純粹講即係基本面咧，就咁講第一季咧收入 7.2% 增長，咁啊利潤亦都有 18% 啊，頭先鍾哥都講，咁同埋嚟緊即係都兩個憧憬啦，即係話喺保費嘅收入會唔會可以繼續保持住一個樂觀嘅預期咧？咁啊基本上咧，即管理層又好啦，即係意思到即係客觀地大家都睇到好啦，都真係有個疲極太耐嘅感覺啦。咁所以咧即係慢慢股價即係做翻好啲咧，都正常。不過尋日因為咧都升幅都幾大啊，咁所以咧都反映緊或者叫透支緊呢個業績真係比預期好嘅呢個情況咯。 嗯，咁另外都想問埋 Dicky 咧，就係油股方面喎。咁油價其實都即係因為拖累緊啦，咁所以見到咧一啲嘅油股板塊咧，普遍嚟講嘅成績就好似一般。咁但係其實亦都有睇到嗱，首季國內外嘅天然氣產量咧又增長理想，咁會唔會又影響翻嗱負面情緒有，咁但係有啲正。变情绪之后又补充翻，又叫做不过不失咁咧。 都系啦，嗱，因为即系大家都明白啦，即系如果你话就咁讲业绩，咁例如好似即系中海油咁啦，其实你话讲紧个收入有7.5%嘅增长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到公司嘅净利润，其实赚紧300多亿，都相当之。誇張下，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講到國際油價，以至到特別係即係影響佢哋嘅咧，就係、是、所謂嘅內地嗰個嘅實現油價咧，咁應該咁講啦，即係亦都係令到個盈利咧，就係叫做輕微有少少按年嘅回落。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話無論個海外嘅產量啦，亦都有個比較即係快速嘅增長啦。咁同埋油價咧，我諗即係如果喺而家呢刻睇內地實現油價啦，甚至乎睇即係而家喺海外市場嘅價格咧，咁當然回落嘅其中一個原因都係譬如對於經濟復甦嘅預期展望啊，對於原油嘅需求啊。等等咧，都係有個即係叫做係審慎啲嘅睇法。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個別啲油股啦，尤其是即係中海油個股值都仍然係非常之平嘅。咁亦都講緊嗰個即係收益實質嘅收益率係好高。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以佢個股價現時嘅水平嚟講，我都仍然覺得係即係芸芸眾多。如果你話三桶油咁講啦，即係我都仍然覺得即係中海油有佢嘅吸引力。 管理层又承诺啦，即系有机会增加呢个派息比率啦，咁个都要睇实啊吓。 咁另外都有个特别交通消息，不如先讲讲先啦吓。咁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系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丹桂村咧有车辆发生意外噶，中快线咧系封闭，咁上址非常挤塞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公路近安定村嘅，咁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环节最后讲埋呢一只嘅股份咧，就系咧真酒利道啦。咁本地啊，第一隻嘅白酒股啦，咁上市 IPO， 点不知咧就酒又买唔到一支嚟饮啦，因为咧首日挂牌咧要蚀啊，蚀388元啊。咁Nicky 之前喺你之专栏你都有分析过，因为睇到呢、這个白酒品牌咧，其实喺内地咧都好似系排第14定15位啊，无独有偶咁啊。不如等你多讲啦，如果想。股民或者收音机旁边听众啊，觉得都可能有啲潜力呢、這个板块，咁又应该如何自处呢，咁就交俾你分析啦，唔该晒。 好啊，嗱，即系讲到白酒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算系奢侈品消费喺内地嚟讲。咁啊，头先啊 O 都讲啦，即系呢只股份即系今次真系真走去你度啦，真系走啦，因为新股有阵时真系潜水咧，你问我走唔走，咁我都会话。真係要走㗎啦，要走嘅都係要走下，即係最多你係走先啊，係咁先，下次再玩嘅啫。咁點解呢？因為潛咗水呢就真係難搞啲嘅。咁但係不過咁，因為即係其實好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如果你話睇好白酒嘅行業，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哋睇即係成個內地嘅市場，咁當然啦，都一定係茅台啦，最大嘅市場佔有率啦，跟住五糧液啦、蘆洲老窖啦，咁其實即係都有好多呢個品牌。咁頭先都講啦，就係香港嘅第一隻啫，咁但係唔係內地第一隻啊嘛。咁所以即係有一個我都有個憧憬啊，會唔會有少少爆冷咧？不過嗱，即係如果你話我哋睇翻佢哋認購嘅。表現咧，高開發售就非常差啦，即係基本上就乏人問津啦，可以咁形容啦。咁國際配售其實就好少少，咁但客觀嘅事實就係尋日咧就係一開咁啊潛曬水啦，都已經咁，所以簡單啲講啦，潛咗水嘅新股，即係縱使有呢一個穩定價格機制咧，咁但係就都即係唔值得話即係有個太樂觀嘅憧憬嘅。咁當然嗱，如果你話我真係睇到呢個行業嘅前景，同埋亦都覺得佢係香港係唯一一隻，咁又如何咧？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到，即係有咗互聯互通嘅機制，大家都可以有好多嘅選擇，甚至乎如果真係要買呢一個板塊嘅，咁我當然我唔係特別推介啦。而家呢一個即係嘅呢一個時間，咁但係咧。 我的意見就是說，任何一個行業如果你真的看好，你一定是買那個行業最大間那間公司的，或者頂多買最大的一兩間的公司，即這個就會是一個比較長線投資的法則。 嗯，完全明白了。今天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你分析大市和個股，唔該曬 Dicky， 我們下個禮拜再傾。 唔該 Dicky， 拜拜。 為了協助車主申請易通行服務，包括申請車輛貼和設定戶口，運輸署在全港設立34個諮詢站，分別有25個在港鐵站，9個在新界的民政事務總署。詳情請上易通行網站看看啦。 阿歐怎麼樣？有什麼優惠？ 好，今日讲呢个咧，优惠啦，或者相关嘅嘢咧，就系、是、都几关可能船仔事多啲，因为咧呢、這个青年宿舍咧又有一个新嘅地方咧就搞到出嚟啦，就系、是、 好 系啊，喺呢、這个荃湾西嘅一间酒店啦，咁啊做改咗200个宿位咧，就做呢个青年宿舍，咁啊月租咧就低至咧5000蚊嘅啫， 咁好抵 系啦，包水电同埋上网，而且咧系有海景嘅， 海景、啊、 包水电 系啊。 咁咪好哇！ 咁系酒店房嚟噶嘛？因为佢原先系酒店房嘅地方嚟。 唔系，但系5000蚊系一个月。 系啊， 哇，好抵喎！ 5000蚊一个月。 唔系唔系，即系我 你想讲？ 唔系我用咗大学嗰个宿舍个 concept。 咁嗰个应该再平啲啦。如果落大学宿舍 系系，因为大学宿舍我用咗大学 concept 嗰个谂，所以我谂咗系一个月。 一包埋水电就大件事啦。咁我喺里边做票掩都得啦，即系好嘥水。 咁又唔好咁样。嗱，呢个咧都系之前一啲政府嘅部门啦，同埋咧一啲坊间嘅组织咧去合作。做呢个青年宿舍计划嘅，因为其实之前咧都有另一边就已经喺中西区嗰边有啦。咁、好啦，依家咧就话锋一转就会去咗咧荃湾西啊，其中一间酒店啊，咁好嘅，个酒店又会愿意去做呢啲叫做帮助年轻人嘅嘢啦。咁啊，睇到佢咧，大概每个宿位最低去到4600蚊嘅啫，其实咁样咁啊，都有200个宿位啦，就咁就帮助啲年轻人，可能就多啲时间就唔使成日谂住啊要交好昂贵嘅租金啊，先可以生活到啊。 咁系咪嗰啲咧，即系做咗入咗入去入住咗之后啦，享受咗呢个平租金嘅福利之后，佢哋要做翻啲義工啊，各樣嘢使唔使㗎？ 哦，唔需要嘅。 哦， 係啊，佢單純， 即係單純 幫佢掃地咁樣。 係啦，係 啦。有部分如果有資助嗰啲咧，就鼓勵啲青少年人做翻啲義工㗎。 係啦，係啦。不過佢都有啲條件嘅。咁如果你話喂唔係富二代嚟嘅，得唔得？咁啊唔得，因為咧申請者咧嘅資產淨值咧就唔可以超過38万元嘅咁樣。咁啊，你可以兩人申請嘅。咁可能話有啲叫做早啲結婚嘅朋友仔啦，咁可能佢兩個人加埋一齊個。总资产净值唔超过76万就 OK 咯， 冇抵足嘅。有好多富二代都系失时夹万嚟噶嘛， 系咩？ 系啊，即系佢系富二代咯，但系银行冇钱噶， 唔系话咁仲系咪富二代咧？真系 佢系富二代啊，老豆有钱咯， 系 佢冇啫嘛， 过唔到佢手， 过唔到佢手啊！ 睿智老豆睿智， 老豆睿智啊！ 大家可以上相关网站可以了解一下啦。好啦，嗱，头先讲到咧，用酒店房咧去升级转型啦。不过咧，其实今次有咩香港嘅酒店房咧，因为五一黄金周咧都贵得好紧要啊吓。咁咧，睇翻有报章报道咧，原来咧香港一啲咧讲紧咧3星或者4星嘅酒店啦，可能平时咧300蚊一晚咁样啦，即系for啲内地游客啊咁样啦。哇，依家水涨船高咧，去到。成900蚊一晚啊， 哇，差好远喎！ 系啊，睇清楚啊，即系究竟系酒店定还是大宾馆啊？ 系啊，真系 唔好去错。 我知呢个新精武门嘅剧情啊，系嘛？我都有记得呢个周星驰嘅作品。如果 你007就唔记得咗。 我记得咧，系两部都有同差唔多嘅剧情嘅。我印象中两部都有差唔多嘅剧情。好啦，咁啊，嗱，如果你话五星级嘅酒店，如果唔嚟讲啦，叫 staycation 几钱一晚咧？哇，都几夸张。包括咧有两三间，譬如其中一间喺尖沙咀东边好近海嗰个新嘅商场隔篱嗰间咧，哇，接近成10000蚊一晚， 哇， 10000蚊， 系啊，系10000蚊，系10000蚊，系啊， 但系10000蚊一晚， 系啊，系啊，系啊，系真嘅，真的。 你睇我可以住咗2个月嘅青年宿舍， 啱嘅，你咁样 有海景。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E 呢一两个礼拜正值系考试高峰期，如果你对物理科想有更深入认识，记得留意四月二十九号星期六晚八点，听住第二台啦。 奋发时刻 DSE， 除咗奋发时刻 DSE， 我哋团队仲请嚟三十多位老师喺醒啲吧呢一个一分钟环节，同大家分享各科考试心得。 祝大家 DSE 顺顺利利。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我嘅爱月系罗曼史，但系其他人嘅爱月就系不伦恋呢？虽然呢个只系开玩笑，但系明明系一样嘅行为，当其他人做嘅时候，我哋就会闹，换咗自己做又好似冇问题。点解会咁呢？原来系同心理学上面嘅双重标准有关。想知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交わりもつれる定め矢の道山さの隅すべて投げ払え 2015年嘅时候，德国科隆大学威廉教授嘅研究团队发表咗一份同道德感有关嘅研究。研究人员喺三日入边向参与者嘅手机传送信号，当接收到信号嘅时候，就要将自己同埋其他人喺前一个钟头内做嘅道德唔道德嘅事都记录低。结果显示，报告自己做咗道德嘅行为嘅频率，比起报告其他人做咗道德行为嘅频率，足足高咗两倍有多。人之所以会采取双重嘅标准，系因为好难观察到自己嘅样，而客观咁观察其他人嘅样就会比较容易啦。所以会倾向将自己做错嘢嘅原因归咎喺外在，而其他人做错嘢就系因为嗰个人本身唔够好啦。 人本来就是一个主观的存在，所以先会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思考，但是我们都要跟其他人和平共处，所以我们要练习对包含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要尽量采取公平的标准。 悄悄出了走，心散落四周，两眼看尽世间罕有，不去追究，才华跟成就，便换上无衣，严寒异国太即兴对戏说有，走来给我 ，Just a little get up。I'll be on my way, 别处亦想你 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 挂住我啊一起小睡步一起捉了醒目 Won't you come with me? We good wherever we go 便望尽湖水如意路过跳起水花都情窦 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次喺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入边咧，邀请到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Madam Crystal，Crystal 早晨。 小白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啊 ，Crystal 啊，可唔可以咧就系同我哋各位听众讲解一下，你今日咧会分享啲乜嘢资讯呢？ 哦，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解一下保护儿童嘅资讯啊。 保护儿童咧都系近年大家非常关注嘅话题嚟嘅、哦，而家香港嘅虐儿案件啊，个到底嘅情况系点样呢？ 喺2023年1月至2月。警方一共录得近160宗的虐待儿童案件，其中涉及身体伤害的案件有超过70宗那么多，而在这70几宗案件里面，超过八成都是由疏忽照顾导致的。 那其实虐待者多数是什么人来的呢？而受害的小朋友年纪通常是几大的？ 我们分析一些数字，发现有八成的案件是由家庭成员犯下的虐待或者忽略行为。而受害儿童年龄分布方面，十个里面有三个年龄介乎是6至11岁之间的。 哇，其实小朋友这么小真的会有童年阴影的。我记得近年都有几宗严重的案件发生过的，是吗？ 是啊，嗱，去年咧就有几宗涉及小朋友不幸嘅案件发生啦。去年八月啦，有一名3个月大嘅男婴就被一对夫妇咧虐待致死。九月咧，亦都有一个5岁嘅男童严重营养不良被虐致死。去年咧，亦都揭发咗几宗咧系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嘅幼儿院舍怀疑虐儿案啊。 听到咧，我都觉得好心痛啊。咁唔知道根据警方嘅分析，虐儿嘅趋势同埋成因大致上系点嘅咧？ 我哋留意到咧，部分嘅虐儿案件并唔系话照顾者唔爱小朋友本身，反而系咧系源自照顾者太过关心小朋友，包括咧佢嘅学业问题啦、态度啦，同埋生活习惯，譬如话有啲小朋友咧过分使用电子产品等等，令到呢啲照顾者咧就身心疲累，从而咧就产生摩擦。咁另外亦都有部分小朋友咧系有特殊学习需要，父母未必识得点样照顾，用错咗方法，最终咧就演变成为虐待儿童嘅个案啦。我哋明白照顾儿童咧，其实系需要好大嘅精神同埋体力，亦都系带嚟一定嘅压力。所谓养儿100岁，长忧99啊嘛。我哋警方咧希望透过保护儿童嘅工作，去俾照顾者知道，佢哋咧就并唔系独自面对嘅，其实社会上有唔少嘅支援同埋帮助噶。 咁真系咧非常之可惜噶。而家咧喺香港揾食唔容易，放工翻到屋企都6、7点啦。如果小朋友唔生性，都系好激气嘅。我知道警方咧近年就保护儿童嘅工作，无论喺政策、调查、協作同埋宣傳等等唔同嘅層面咧，都做咗好多優化嘅措施。阿 Crystal， 不如你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啊，嗱，面對住持續上升嘅虐兒案件，同時亦都配合翻咧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個案嘅立法工作，警方咧係加強檢討以及係優化處理虐兒案件嘅程序。例如啊，我哋就喺去年年初咧，同律政司成立咗專責小組，連同社會福利署攜手協力加快同埋完善搜證、檢控同埋跟進兒童福祉嘅工作，至今咧已經處理超過30宗嚴重，亦都係被廣泛關注嘅虐兒案件。 Crystal 啊，我知道咧，你哋仲成立咗隊兼任職務隊伍，去加強保護兒童嘅工作添嘅。唔知道呢一個隊伍其實佢哋嘅工作係做啲咩嘅咧？ 是啊，警方就在去年7月成立了二受伤害证人支援队，加强为受虐儿童进行录影会面的能力，也就是以录影的形式去到攞口供。而相关的录影会面会由警务人员和心理学家又或者社工一起录取的，审讯的时候就可以作为主问证供，避免受虐儿童再需要在法庭上高复述惨痛的经过。 他们的工作真的任重道远，很欣赏支援队的警员，除了兼顾自己的职务之外，还抽时间贡献保护儿童的工作。 是啊，我们至今已经有超过180名的支援队队员，除了处理录影会面的工作，他们也会参与保护儿童和易受伤害社群的社区工作。例如去年他们就在八乡少年警讯中心为智障人士和他们的家长举办活动，咁啊，是次活动咧就令到参与者同埋警务人员加强相互理解同埋沟通嘅。 警方咧就住保护儿童嘅工作，真系可以话系不遗余力噶。我知道咧，你哋自2021年起，每年都有举行大型嘅宣传暨教育嘅护儿童计划噶，仲勇夺2022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卓越团队协作奖专门服务嘅金奖，真系恭喜晒啊！ 多谢你啊，小白。嗱，呢个奖咧真系全体警务人员同埋各个合作伙伴嘅共同努力得翻嚟嘅，亦都系咧系对佢哋嘅保护儿童工作嘅支持同埋肯定。咁啊，相信大家都听过啦，要养育一个小朋友咧，需要全村之力。我哋咧都好荣幸见证到咧，就成个计划得到广大市民嘅支持，包括18区嘅家教会、校长会、灭罪委员会、香港律师会、社联、多间嘅私人机构、不同政府部门和制服团队等等。咁啊，首次计划咧，一共有超过6万名嘅市民，大约100间机构同埋350间学校参与。咁啊，更重要嘅系咧，计划成功发挥到牵头作用，成功组织一个庞大嘅保护儿童网络。 我知道呢个计划叫做同行同心，其实系啲乜嘢意思噶？ 我哋嘅保护儿童计划之所以命名为同行同心咧，系指儿童嘅福祉放喺首位，与儿童并肩，陪伴和保护他们在爱中成长。 而童心咧系要话俾大家知道，保护儿童嘅工作单靠任何一方面嘅努力咧都唔足够，必须要依赖咧全港嘅市民、政府、警务人员、社工、教师、儿童照顾者等等，为咗我哋嘅小朋友咧，真系一个都不能少啊！我哋嘅计划咧，仲以 Let's Talk 嘅元素设计咗 TALK 四个主题嘅卡通人物，令到成个计划咧更加入屋。 诶 ，Crystal 啊，点解系四个卡通人物嘅？系唔系有啲特别嘅寓意噶？ 嗱，呢四隻卡通人物咧，就代表咗我哋今次计划四个好重要嘅元素啊，即系 T technology 科技 ，A alertness 警惕 ，L listen 聆听，以及咧 K kindness 有爱噶。 你讲起同行同心，我对呢个活动咧有啲印象啊，系唔系有一个开合跳挑战短片比赛噶？ 冇错啊，喺2021年呢，为咗提升市民保护儿童嘅意识同埋增进返亲子关系，计划举办咗开合跳挑战短片比赛同埋亲子填色及口号创作比赛，分别收到近2400段嘅参赛短片同埋超过20000份参赛作品。当中开合跳挑战短片比赛嘅作品数量呢，更加远超大会为咗响应11月20号世界儿童日所定下1120条短片的目标，有超过60000名市民直接参与，还刷新了新的世界纪录。 Crystal， 你刚才提到很多照顾者因为不懂得怎样跟他们的小朋友沟通而导致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其实警方有没有跟一些专业的人士取下经，再套用在你们的宣传策略上面的呢？ 我哋咧之前举办咗一个多专业保护儿童嘅研讨会，邀请咗多名嘉宾，包括前港姐张玛丽小姐、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先生、社会福利署家庭及儿童福利科嘅高级社会工作主任卢妙娴小姐、香港津贴中学议会主席刘振雄校长、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先生等多位专家出席，探讨咧点样去到防止虐儿事件，了解香港虐儿嘅情况同埋对症下药。而喺去年嘅计划入边咧，我哋就推出咗一系列嘅活动，包括进阶版嘅一站式网络应用程式、新一辑与保护儿童有关嘅动画，进行咗首个以旁观者为题嘅社会实验，亦都举办咗咧小小英雄徽章设计比赛同埋电车流动展览等等啊！ 哇，乜嘢叫做社会实验啊？到底系咩嚟噶？ 呢个社会实验咧，就系首先安排一个细路女演员夜妈妈一个人喺街头流连，透过分析旁观者路人行为嘅反应而进行嘅。在历时一个钟头的街头实验入面，有超过3500个人经过，但是就只得180个人会回头看看那个女仔。当中更加只有6个人会上前慰问那个小路女，即是说每100个人入面只有3个人会这样做。警方其实想借这个实验唤醒市民，只要大家主动一点，就可能可以阻止一宗虐儿事件的发生 了。那小小英雄徽章设计比赛又是什么来的呢？ 小小英雄徽章设计比赛咧，系以中小学生为目标对象嘅，成功吸引超过150间学校，一共10000名嘅学生参与。参赛者咧唔单止有无限嘅创意啊，所有作品更加极具启发意义，成功培养学生同理心同埋勇气，鼓励佢哋打破旁观者嘅效应。80几个得奖者咧，从主礼嘉宾手上获颁咗唔同嘅奖项啊！ 诶 ，Crystal 啊，而家咧好似好兴啊，成架电车包起佢做宣传噶。我记得咧睇你哋嘅宣传片，都见过你哋有搞过类似嘅活动噶噃。 冇错啊，我哋仲有旁观者嘅电车展览啊。咁啊，当中咧就有 Happy Tram 同埋 Bully Tram 两架唔同主题嘅电车。Happy Tram 咧主要就系我哋四个 TALK Talk 嘅卡通人物变身做小小英雄啦，有趣咁样带出今次保护儿童计划嘅主题，咁啊同埋提醒市民三样嘢，亦都系我哋计划咧主要三个目的，包括第一就系鼓励大家咧要有同理心 empathy， 第二提升保护自己同埋他人嘅意识 awareness， 同埋第三就系鼓起咧去到阻止欺凌者嘅勇气 bravery。而 Bully Tram 呢架车嘅内外咧，我哋都有唔同欺凌或者系性侵犯嘅情景。我哋希望咧可以令到参观嘅市民谂起，当我哋见到另外一个人身处危难，我哋都会想去帮手啦。咁啊，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旁观者会唔会帮忙咧，其实系受制于好多因素嘅。呢架车最主要嘅目的就系咧，想唤醒市民大众呢种被动嘅态度，打破旁观者一般嘅心态。 咁你哋过去两年嘅计划搞得咁成功啦，今年又有啲乜嘢新嘅搞作呢？ 今年我们将会继续沿用上年的主题，就是旁观者 Change， 去到举办一系列大型教育和宣传活动，当中包括利用元宇宙作为平台的同行同心展览，推出大型的亲子活动，包括近年相当流行的虚拟跑 Virtual Run、 童真摄影比赛，举办多专业研讨会，以及是专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和他们照顾者的亲子日营等等。 Crystal 啊，听到呢度咧，都已经估到嚟紧嘅节目咧会相当之丰富啊！嗱，唔知道个计划几时会开始嘅咧？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一连串的计划推广工作了，邀请了全港不同的幼稚园和小学的朋友仔亲自帮我们揀选我最喜爱的主题颜色和卡通人物，被选中的颜色还会成为我们接下来计划的主题颜色。 好多互动、哦、大家记住踊跃参加这些计划啦。 没错啊，我们警方自从2021年开始就推出了一个以保护儿童为主题的网络应用程式 Web App，咁个网址咧就系 www.childprotection.gov.hk， 大家可以透过呢个 web app 咧密切留意住我哋嘅计划动态，入边仲有好多保护儿童嘅资讯，大人小朋友咧都好啱睇噶。 嗯，非常之多谢 Crystal 今日啦，就住保护儿童嘅分享。最后你有冇啲咩呼吁俾大家去到保护儿童咧？ 要做好保护儿童嘅工作咧，真系需要全香港市民一齐去到建立一个安全网，俾小朋友咧喺安全同埋健康嘅环境之下成长。如果大家发现到身边有任何怀疑虐儿的迹象，要主动伸出援手和举报，我们一起保护儿童，爱中成长。 今天好多谢 Crystal 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好，转个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九点十分，跟大家看看隔晚美股表现。隔晚美股超预期，道指升524点，标普500指数升79点，纳斯达克指数升287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美国的企业出业绩都是超乎想象地好，业绩优于预期，所以就带动美股三大指数都有得升上去。港股 ADR 都被带动升112点。看看长假期之前啊，有冇机会咧？港股啊，再可以升高啲嘅水平啦。咁啊，往后下个礼拜假期翻嚟之后咧，再有多啲股票市场嘅资讯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啦噃。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咪环节入边啊，电话旁边都拨通咗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啊，唔知啊，大壮咪今日有啲咩想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呢？ 分享又唔敢讲，不过咧就谂翻起啊，有啲人咧就问我，就好似有少少埋怨，就喂，我啊离婚咁样，咁离婚咪离婚系两个人嘅事咯，关你个法庭啊、法律咩嘢事干咧？咁样啊，要咁多程序要跟咁样， 系咯，系咪关乎于又争产啊、抚养权啊呢啲啦？咁呢啲咪关法庭事咯，系咪啊？ 系啦，个问题佢就系话点解要法庭去管啫？咁我哋两公婆自己吓。啊！又唔见我啊！以前结婚啊，要法庭攞命令，啊！又唔见到咧吓、啊，其他生细路仔唔通又要去法庭攞个批准啊？ 系系、哦哦，如果嗰两个人即系离婚嘅时候，大家仲可以虽然离婚和平倾一倾嗰个嘅财产问题嘅话，咁我照道理都唔使劳烦到法庭啦，系嘛？ 嗱，如果和唔和平咧难讲啊，不过就算佢哋有争执话，喂，究竟好唔好生细路？咁呢样嘢都唔使去法庭申请 嘅。哦，咁啊系啊，如果唔系点会有我同你啊？ 系，咁我谂都系嘅。不过咧就呢啲咁嘅问题咧，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听噶啦。咁听听埋埋，有时候啊，失业冇嘢做咧，咁就喺度反思一下人生啊，真系。 哇，系啊，咁啊，请大师名言。 唔敢咁讲啊。不过好似话咧，即佛家要讲咧人生啊，即系不外乎就生老病死呢四苦啦，咁样样。咁呢啲嘢有冇咧同法律咧系有挂钩咧吓？有冇受到法律影响？啊，谂谂下，原来都有噶咁样。 生老病死啊，好多原来都有同啲法律嘅程序啊，或者同啲政府部门要帮下手都有关系噃。 啊，系啦，嗱，虽然咧。生细路咧就唔使去法庭申请，唔使政府批准啦。 嗯。 啊，咁不过譬如咧吓，小朋友出咗世咧，一定要某段时间里边啦，42日啊之类咧，就要攞出世纸噶。如果本地出世嘅话， 哦，这个我记得噶，即系谂翻起我自己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啦，医院都有啲朋友提一提我噶。啊，你记住咧，帮佢改完个名之后啊，咁啊要整翻张出世纸。如果唔系咧，都麻烦噶。 系咯，咁啊叫咩咧？白白净啊嘛，第一个叫做。 系，第二个叫白雪雪， 花名就可以嘅。 系啦系啦，都得。 咁另外咧，都睇到啲案例咧，又话咩非婚生子女啊，以前拗到上终审庭，都系同个生有关系啦。 嗯，系啊。 咁老又点样吓？老就似乎同年龄有关嘞，系咪？ 嗯。 啊，老就以年龄计数噶。咁当然唔系有法律限住你啊几多岁做啲乜啦，不过有好多嘢咧。你到咗某些岁数咧，先至做得，又或者唔准你做嘅。 哦，我知道，例如喺香港驾驶方面咧，要18岁先至可以考车牌嘅。 系咯，同埋有好多嗰啲啊杂志啊定电影咧，又要几多岁咧先准佢睇嘅。 系，真系有好多同年纪都有关嘅。就算而家你讲翻驾驶嘅话，年纪大咗嘅呢啲长者，佢哋都好似有个健康证明先至可以又继续咧就揸车噶嘛。 系啊，要揾个医生睇睇啊，攞翻张 cert 系嘛，先准佢咧申请驾驶执照嘅。 系， 如果你话去翻刑事嘅方面咧，好多时啲判刑咧听到就话。判啲啊小朋友啊青年去啲乜乜中心嘅，咁、有啲就可能个定位咧就25岁，有啲嘅定位咧18岁吓，啲、咧就16岁以下咧就儿童庭啊青少年法庭啊咁嘅样咧，都系因为啊有几老咧啊法律上咧作出呢个定夺嘅。 哦，咁啊呢啲岁数啊，大家都即系谂住去到某一个岁数嘅时候咧，就可能去到第二个阶段啦，自己啲行为都要小心啲啊。 系嘛，应该系嘅，成世人都系啊，使小心使得万年船。 咁梗系啦。 好啦，生啊老啦，病冇理由关法律事啦，系嘛，本来就吓，唔通唔准病嘅咩？ 关医院事啫，如果病嘅话。 系咯，不过咧嗱，系近嘅例子就系啱啱早轮啦，好彩而家暂时过去咗啦吓。呢啲咩新冠病毒系嘛？ 哦，系、哦。 咁啊立咗条法例咧，就香港法例第599章嘅啦吓，呢啲599嘅事情啊。咁啊试过系，如果人惹咗呢啲病咧，啊唔准佢周街走噶嘛。 系啊，啱啊，系记得。 试过有啲咧就唔听嗰个命令啊指令咧、就搞到要坐监噶嘛。 哦，系啊，即系好似新闻纸都卖晒，搞到好似走法。咁样嘅当其时， 系啊，个个要戴住条手带，人唔准剪啊，咁诸如此类，所以病咧，法律都有嘢支配啊， 哦、 各下嘅。 就算连埋控制病毒病菌咧，咁啊，而家就通关啦。之前嘅时候咧，连埋啲口岸各样嘢咧，都系封晒嘅。咁呢个都系因为司法制度啦、法律啦，各样嘅嘢去制衡翻呢个病毒噶噃。 系咯，到死啊，当然唔使去法庭申请啦，即系香港亦都冇安乐死啦。 咦，咁我可唔可以申请唔使死噶？ 吓、啊，咁 我想长命啲。 睇下同边度申请啦、啊，有好多人求神拜佛啦，好似秦始皇咁揾啲仙丹咧，咁嗰啲就未必同本地法律有关嘅。 吓、啊，嗰啲系同迷信有关啦。 咁我就要问啲高人先知啦吓。咁、不过你话有啲例如咧，系真人过咗身咧。嗰、那個遺體啊、屍體處理咧，嚇、啊、以往咪有啲刑事案件咧告人哋嘅嚇，不當處理屍體嚇、 聽好多。 另外咧，當然嗰個死者如果留有遺產嘅咧，嚇、啊、無論佢有遺囑定冇遺囑嚇，咁、啊、之後咧，如果惹起嗰啲咁嘅產業啊、錢財嘅糾紛咧，咁、大家睇報紙都睇唔少啦。 係啦，咁啊都有陣時去到即係生老病死，死者意有陣時仲要搞到上官場嘅話咧，我都覺得個心啊噏噏地啊。 當然啦，亦都係睇到就係、是、咦。原来人的一生呢又不拖不同的位置呢、都是由法律呢是支配、影响的。 嗯，对的。但如果没有法律的支配或者去到制衡的话呢， 可能我哋而家即系叫现世人啦，生活上面亦都未必咁安居乐业。 系啊，可能会比较啲咩叫做乱龙 系 嘛，比较混乱嘅情况出现。咁啲律法咧就系、是、想话维持咧，啊啲人咧行路咧系有规有矩嘅。不过回答翻呢嗰位啊朋友，或者已经好多人问过问题，喂离婚关法律乜事咧？我有另外一个睇法啦。咁有時啲人講就喂隻手做咩戴戒指戴起無名指啊結婚咁樣，咁佢有啲人就咁樣唔知係咪作出嚟嘅咧，就話係咁噶嘛，追求定結離。 係、啊、聽過聽過，我細細個就聽過啦。 係咯，由手指公咧就戴到落手指尾。 係啦、啊，我淨係見到以前嗰啲唔知咩人嗰啲長老啊。就中意将嗰啲翡翠啊嗰啲就放喺手指公嗰度啫，莫非啊就系 仲一个圈咁啊套住？ 系啦系啦，莫非人追？ 仲追紧嗰啲都吓啊，即系大我啲就七老八十噶啦，已经 系嘛？唔计七老八十都有爱情嘅。 咁啊，呢个无界限嘅，咁啊百几岁都得咁啊。 啱嘅。 咁啊吓，咁啊求嘅话咧，同埋追咧，我都唔系好识有咩分别，即系。咁啊，但系订咧订婚啊，有订婚戒指啦， 系啦，啱啊，系啊。 咁但系似乎咧又冇乜听到话同法律咧有咩息息相关啦。啊，即系原来系乜追女仔都要吓，睇下啲法律有使唔使同法庭申请。 哦，系咯。 不过去到结咧就开始有多少啦。 咁啊，关只无名指示噶咯。 啊，结婚咧嗱，以前咧就系婚姻住宅处啦。啊咁就而家咧当然亦都可以揾一啲婚礼监礼人啦。 啊。 咁啊，當然要跟足規矩啦，否則就無效。 嗯 咁有啲人話：，譬如我唔中意嚇結婚嘅，咁啊，大家所謂同居啊，以前叫做咁啊住埋啊咁樣，咁得唔得咧？咁法例冇話你哋嚇，即係兩情相悅一定要結婚嘅嚇。不過就可能咧，就將來啲財產啊各樣有乜爭執咧，咁啊同已婚人士咧就有啲分嘢。咁跟住剩得落嚟就係依結啊離婚咧，就大家都留意到啦，就係、是、經常要上去家事法庭噶啦。 係啊， 亦都有好多規矩啦咁樣啊。咁就係可能嘅問題就係、是、喂，咁離婚點解要關法庭事咧？咁咁啊未有聽到咩高人出嚟講解啊，睇下啲典籍咧。都冇特別就住呢個題目去討論嘅， 係啦。 不過自己諗就當然就可能因為知識睇大啦，即係平時你買嘢咧，買啲開門七件事咧，就冇話到要立法例去處理噶嘛。但係買物業啊、買樓咧，就法例有規管啦。因為啲牽涉嘅錢財多啊，對個人生影響大啊。咁法律就要插手啦。 咁啊系嘅，系。 咁同样地，两个人如果要分开嘅话，咁啲子女啊、财产嘅分配咧，甚至乎影响另一边吓嘅以后嘅生活咧，咁啊始终而家咧法律都仲系话要干预下啦，叫做吓，调停下咁样。 特别咧就如果有小朋友嘅时候，嗰个抚养权啊，咁啊离婚之后到底跟边个咧？咁啊两个人都可能大家都好锡个小朋友嘅，咁啊既然倾唔埋冷啦，咁啊不如揾第三方。呢个第三方就司法机构应该帮到我哋啦。 嗱、呢样咧就要分开啊上下集或者两橛嚟睇。咁、第一咧就系话个婚姻咧就要去离婚啦，真系啊。咁离婚现有咧。就有一定嘅嗰幾個所謂理由啦嚇，即係譬如係所謂通奸啊，當然一方指另外一方啦，少啲聽到話自己通奸咧就希望離婚咁樣嘅，咁有啲就話即係unreasonable behaviour 啊，即係啲不合理嘅行為啦嚇，咁可能都包埋通奸嘅，不過呢個另外一個即係題目嚟嘅嚇。咁仲有就俾人抛弃咗啦，咁、另外就啲分居，可能好多人都知噶啦，睇啲小册子，即系话如果同意之下咧就一年啊，唔同意之下咧就两年 啊，系啊，咁、如果我又多口问先，即系唔好意思啊，譬如丧偶咁嘅情况又系点咧？ 哦，咁就已经冇得，唔需要行呢个离婚呢样嘢啦。 哦，咁 因为个婚姻自不然就会解除咗啦、 明白明白。 不过至于有冇财产分配就唔系行呢、这个。家事法嗰边可能系遗产法嚟噶啦，不过亦都有啲人问就话，既然两个人咧，即系自愿走埋一齐，但系又想分开啦，点解喺佢嗰个离婚嘅关节眼上面咧，仲要搞咁多嘢？ 即係話都大家都唔想你眼都唔想望我眼嘅時候， 嗯、 你仲要限住佢等多年啦、 嗯 啊，或者另外一邊係我係都唔同你啊同意啊咁、 嗯， 搞埋兩年咁，係唔係喺我哋而家呢個時代有啲費時失事咧咁樣？嚇、 嗯、 咁、啊、快脆講兩句就係咧，其實喺英國咧，即係呢啲法律嘅來源地之一咧，都有啲咁嘅討論嘅啦。亦、 嗯 啊、都導致到咧英國嗰邊嘅法律都改咗啦。 哦，改埋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或者下次有机会咧，我哋讨论下啦吓。 嗯，好啊，好啊。 咁即系呢啲咁嘅香港嗰个离婚法律，系唔系都可以与时并进下咧？ 系、哦，即系追求定结离啊！咁既然都数到手指尾啊，不过话时话，除咗赌神之外，我又唔系好觉得大家有边一位会戴住个手指尾嘅戒指。 啊，咁我哋留意多啲，不过就唔敢去问佢阿生系咪 系咪你嘅另外一半送俾你噶？ 咁、啊、有机会再研究下咧，我哋就 好啊！我哋下个星期继续研究，唔该晒大众威， 唔该晒。 O、okay, K， 拜拜， 拜拜。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同设定户口，运输署喺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喺港铁站，9个喺新界嘅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睇下啦。 天气冻嗰阵，应该都会有唔少女士带暖包喺身，我自己都系。不过当暖包唔再暖嘅时候，你系咪就咁样抌落垃圾桶呢？其实直接咁样抌咗，对我哋嘅环境系造成唔少嘅负担噶。其实冻咗嘅暖包唔系一无是处噶。暖包入面的成分是含有活性炭，有除臭、除湿和保水的功能。等暖包冻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剪开它，我们可以拿少少倒入去园艺盆栽的土入面，这样都是有助植物成长的。除了放入泥土入面，我们也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储定这些冻了的暖包，然后在夏天那时就将它们放入去鞋柜或者衣柜，因为它们都是能够帮助吸湿和除臭。不过记得啊，一定要是等个暖包不再发热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避免造成危险和意外。其实除了不再发热的暖包之外，我们平时饮完的茶叶都可以用来除臭和吸湿的、哦。不过呢，就有一个步骤很重要，一定要做的了，就是要将它晒干。因为如果不晒干的话呢，就会很容易滋生细菌了。晒干了的茶叶我们可以放入去丝袜或者棉袜入面，然后再放到去鞋柜或者衣柜入面，那就可以吸湿除臭了。只要我们定期拿茶叶出来在太阳之下晒干，茶叶就可以重复使用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将屋企不用的物品再次使用，一起减少废物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会更充实，生生地卸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来怀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想要再没落于爱，我想个心结将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化学。听不见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夕阳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权我不应该犀利。错失若然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人， 神光追踪31 好啦，星期五早上嘅晨光追踪31啊，等我同电视部嘅阿昌出嚟倾一倾先。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星期五晚上我知道8点咧，先有做个健康快活人啦，主题我就知啦，但系内容我唔知讲咩好。 咁啊，叫得做健康快活人，梗系同啲健康有关啦。咁啊，今晚咧继续有呢个健康广场呢个环节，咁啊特别同大家讲下。有个题目啊，叫做节食要小心啊。咁点解有咩小心咧？咁啊，话说近年啊，好多朋友啊话呢个减肥咧，就是、要用断食嘅方法啦嘛。咁就断食有五花八门嘅。咁啊，究竟点样系啲内容系点样嘅咧？点样断食法咧？咁啊，节目今晚会请嚟注册营养师啊 Anson 继续咧同大家讲下呢个断食嘅。咁啊，包括呢个168断食法同埋1410断食法等等。咁啊，教下大家究竟呢啲断食法系点样行嘅，同埋有啲乜嘢细节要留心咁话嘅。 系啊，注册营养师又有 Anson 啦，其实应该揾 Cusson 分享噶嘛。 系啊， 断食即系佢真系专家， 专家 睇佢每一次断食咧，我都哇真系滴晒汗，咁都得噶原来。咁啊都有好多嘢分享，呢啲大家自己揾下。咁啊除咗呢一个八点钟嘅时间做个健康化护人讲断食之外啦，咁啊10:30嘅时间封城中国啦噃。 冇错啊，咁啊呢个节目继续带大家咧去认识下国家境内嗰啲少数民族嘅独特文化嘅，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去到云南丽江嗰度，去睇下纳西族嗰啲东巴文化。咁啊，东巴文化系纳西族一个好特别嘅文化嚟嘅，咁啊蕴含好多唔同嘅层面嘅。咁啊，今晚咧特别去聚焦咧讲下东巴造纸嘅技艺啊，同埋咧画画嘅技艺。咁啊，所以咧我哋会请嚟一啲东巴嘅画家啦，咁啊介绍下佢哋啲文化系点样嘅，佢哋点样传承佢哋嗰啲前辈嘅画画风格，去发展而家佢哋嗰啲东巴嘅画画文化啦。咁啊，另外啦，亦都会咧去介绍下咧，即系呢个东巴文化嘅代表啊，叫做叶尾初习俗。叶尾初咧系一种民族舞蹈嚟嘅，咁啊表演嘅时候咧，嗰啲男同女咧围住个火一齐集体跳舞，会唱歌，但系佢哋又冇乜道具嘅，咁啊系一个好独特嘅舞蹈嚟嘅。咁啊呢个舞蹈咧，甚至乎俾国务院咧批列咗做呢个第二批国家级非文化物质嘅非物质文化嘅遗产名录嘅。咁啊，大家一听个佢个名目好似好威猛咁，知道究竟系点样嘅话咧？今晚10:30自己睇下封城中国啦。 系啦，点样跳呢？围住个火嘅话系好似童军咁跳啊，定还是都非常之有自己传统。既然咧就是、国务院啊都点名啊要做呢、這个即系、就是、中国文化嘅本质嘅系列嘅话咧，咁一定有佢自己一种独特嘅风采喺入边嘅。今日夜晚大家10:30留意住封城中国。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双清驾驶会副主席江昌平话，现时90%的路旁残疾泊位都是被灰症人士使用，但是目前没有规定灰症车辆使用残疾泊位的时候一定要有残疾人士在车上面，认为做法很不公平。学前若能儿童家长会若能人士及照顾者交通需要工作小组召集人滕张国俊话，曾经向运输处建议正跟人走，只是得一张灰证跟随住残疾人士。曾经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立法会议员陈家佩话，运输处回复他说，今年下半年会推出智能咪标，打击残疾泊位滥用黑点。另外，为了确保灰症人士是接载伤残人士出行，或者要求需要以伤残人士个人八达通拍卡。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警务处副处长刘赐慧说，香港现时表面平静，但是仍然有暗涌，有离开香港的逃犯针对国家和香港被外国势力利用，在本港法庭审案期间要求外国政府制裁相关法官和检控官，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影响审讯判决，属于国家安全风险。刘赐慧提到，反中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千篇一律，要用几分钟概括讲下我嘅广播岁月，真系唔知从何入手。事前想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化为数字，只要数字出现，所有事即刻具象化，就好像叫你形容自己的生活，不知怎样说，但是只要数字化了，容易明白得多。例如日日要吃三餐，晏昼吃个两餸饭，冻饮加3元，每日使几多钱，供楼的数，水电煤的数，全部都是数，最后为了这些数字就要不断跑回条数，一一如是。如果 cover 不到，那就不知怎算好。2008年开始从事广播工作，最初的时段是凌晨12:00到2:00，星期一至五，从无间断，做了2年有多，转身去了早上10:00到1:00，每日3小时，又超过5年，之后变为一星期一天，周日的正午时段，1小时一个梁永忠，开始尝试自言自语式独白，做不够1年，暂停6个月，由2台转到1台，在开心日报当中尝试10:30梁永忠，还有星期六晚9:00到10:00兼埋法医研究所，2020回归2台，每朝6:00到10:00就是晨光第一线。由最初试做3个月，转眼已经15年。原来这些年就是跑了这条数，跑了一条与别不同的数。数数手指，这种形式的独白写了超过1000段，其实只是讲一样嘢。希望藉住字里行间，同所有听众喺高低人生当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咁多年之中，解决问题无数，只有一题我都答唔到。有人问过我，佢真系唔明白点解我要继续做呢、这个问题，一直缠绕住我。点解？为咗跑一条数？为了证明自己好有能力，如果因为这些原因，冇可能做到咁耐。今日可以俾到佢一个答案，是对广播嘅一份爱。有呢份热爱燃烧，变成人生推动力，令我向前行，可以再行多几十年。感恩曾经喺呢段期间遇过嘅朋友，阿欧、小白、Vicky、船仔，仲有 Kitty、Vincent、阿星、Barbie， 唔同领域嘅嘉宾、咪前幕后嘅朋友、电台所有嘅同事，仲有一直不离不弃嘅听众。因为有你哋同我一齐，令到朝早6:00到10:00成为晨光第一线，可以喺人生出现嘅事情唔系必然。感谢咁多位。9:30，梁荣忠就此拜别各位听众。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 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似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幸福至好啊，大佬吓， 应该系幸福开心嘅喺呢个快乐时代， 一定会幸福啦， 系嘛， 嗯，跑道都有啦， 系啦， 系，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 系嘛，系嘅，系啊，冇第二句啊， 冇啊，开始咩啊，即系离开呢一个直播室嘅位置咧，都差唔多啦，都仲有十分钟左右， 嗯， 咁系咯。我突然间谂起，哇，好多嘢就话欧文问我，喂，有冇唔舍得啊？我其实我心都好飘忽啊，而家都有啲飘忽啊，即系系咪噶？系咪噶？系又系噶咯？今日4月28，系 咁啊！头先听咗九点半钟梁荣忠啦，又听晒啦，啲心声都放咗入， 讲咗喺里边啊，系啊。咁呢个今日呢一个而家坐喺直播室呢四个人几有趣嘅，对于我嚟讲啊，几有趣。阿欧咧就系、是、最早我入嚟嘅时候同我合作嘅， 嗯， 小白咧就系、是、我中段嘅时候合作嘅， 嗯， 阿船仔就系啱啱合作嘅， 系， 所以啱啱好咯，即系三个阶段， 哦， 最早嘅、中间嘅、啱啱嘅喺晒度， 我同佢别离过两次咧，我唔想有第三次，所以麻烦咧下次再同你合作咧。你麻烦同我做耐啲先啦，做耐啲先啦吓，咁啊，喺呢段日子入边都多谢钟哥嘅一啲教导啦。 系啊系啊， 船仔讲先啦，你最后生吓，你讲下钟哥有冇平时请下你食早餐之外嗰啲嘢？ 早餐都好重要嘅， 早餐都好重要。 我第一次见钟哥咧，我本身系好惊噶。 点解？ 因为唔知啊，前輩啊嘛， 嗯， 我冇試過同啲大即係咁大嘅， 即係老餅啊， 又唔係，即係前輩合作咁樣，咁， 嗯， 就嗰陣時好驚嘅，咁， 嗯， 但係入到嚟，鐘哥你又同我傾咗好耐偈喎，即係好似都傾咗一兩個鐘，之後我就發現我其實都係好人嚟嘅， 嗯， 即係冇我想象中咁。 可能原本諗鐘哥係衰人嚟㗎， 唔係啊，我好 大奸大惡嗰啲咁樣。 咁你肯定開頭見到我同阿O都係唔係諗好嘢啦。镜头一转啦， 好啦，咁啊， 依家咪 Vicky 都翻咗嚟， 系啦， 特登攞个朱古力蛋糕翻嚟俾钟哥 嘅， 系啊，我同 Vicky 夹粉一齐送俾你嘅， 系，咁啊，等我去讲下啦，系啊，咁啊，我哋电台嘅高层亦都出现晒啦，咁啊，描绘下俾啲听众朋友听啦，咁啊，就估计都啊，放下钟哥转换跑道都系一件祝福嚟嘅，啊，充满住一个好好嘅祝福啦，咁样， 系 啦。 系啦， 唔好喊啊，钟哥。 系啦系啦，咁啊，我哋嘅高层就唔做得讲啦，反而阿蕊姐啊，系啊，小强哥啊都嚟咗，系咪啊？早少少入到嚟啦，咁啊，蕊姐有冇啲祝福嘅说话要同钟哥讲翻声先啊？ 我祝福佢一切都安好，咁其实 will miss you。 系啊，系啊，系 啊。 强哥，强哥，强哥啊，唔表达啦，系咪啊？摆喺心入边啦吓 ，OK， 系啊，好有一个拥抱。 多谢晒咁多位，真系啊，你真系阿嘴峰哥话唔好落嚟啊，唔好，多谢晒，多谢阿晴晴啊，阿 Wendy， 阿翠峰，风骚嘅阿索嘅信啦，小强阿锐，咁啊阿小明啊，我哋新日嘅加我哋嘅编导啊，咁仲有嗰啲企喺度啊。咁啊，即系呢段时间都好多谢大家，都一直都陪住我行。其实15年唔系一个好又唔系一个好短嘅时间。我就话都讲咗，其实我最初嚟嘅时候谂住话，试三个月先啦，大家试三个月，一试就试咗15年。呢段时间咧，上上落落，高高低低，唔系净系我自己嘅路啊，即系譬如话电台有好多行咗好长嘅路。咁我又觉得系一个缘分啊，可以喺香港电台呢度，即系无论喺边个台。一路行咗呢段時間，對於我嚟講，我好感恩嘅，好認真地講，好感恩地，即係見到大家一齊喺呢一個期間行咗咁長嘅路，咁我係參與其中，中間有幾多嘅拗叫又好，幾多嘅汗水，幾多嘅淚水，其實而家諗翻轉頭，我係感恩嘅，因為我做咗咁多年呢一個行業咧，我都未試過話有一個。机构我做咗咁长啊，比我以前做电视台仲长，呢个系我最长嘅一个机构。咁你问我点解可以做咁长啊？我都话咯，你喺香港电台做，讲真啦，要名冇名，要利冇利啊，点解做咁耐先？就系真系爱咯，真系对呢一个机构，对呢一份工作嘅嗰份爱。咁所以。今日都可能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時刻。我話：嘿，人做咗咁多年嘢，來來去去必定出現㗎啦。喺呢度做完咩，出面又見咁樣。好珍惜呢度所有嘅嘢，好珍惜，因為我真係好鍾意呢度。其實我再講，其實我上世紀80年代已經同港台有一個淵源，因為嗰陣時讀緊演藝嘅時候呢，咁啊，哎呀，冇錢交學費啊！嗰陣時，咁啊最緊要係咩咧？就係呢度咧，有陣時有啲 part time 揾我做。咁啊，嗰陣時好記得$300日，即係喺電視部$300一日，咁好開心喎！一個月可以有一日嘅 part time 做咧，你已經可以喂我可以搞掂兩餐咁樣啊嘛，好開心！我仲記得嗰陣時唔係庫房，庫房唔係直接過數俾我哋噶，我哋要等兩個月至三個月。以前出糧喺呢度樓上噶。在呢度唔知二樓咁有個 counter， 我哋要上去。我梁明忠啊，俾個身份證我做咗啲嘢，我似咁樣。咁所以我經常都係已經出入喺電台呢度，留低咗一個好有趣嘅緣分。咁再落去之後咧，就係、是我有一個習慣就係儲起啲 CD， 即係以前仲係 CD 啊。阿 Vicky 同阿船仔都唔知咩 CD 添， 梗係知啦， 知啊， 而家都有嘅。 咁啊留起啲 CD， 我成日話我可能我喺嘅我嘅工作。期間裏邊應該會有一份工係會經常用 CD 嘅，我唔知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諗法，估唔到真係，即係雖然而家原來嚟到我唔使自己儲嘅，原來呢度有嘅，呢度 library 有好多碟喺度嘅，咁但係都已經係實現咗我一個自己嘅好大嘅夢想喺呢度，即係亦都多謝香港電台啊，無論我喺一台又好，喺二台又好，令到我在这段时间变得更充实，变得更踏实，变成一个更加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一个人的人。就是这一样东西，就是这里是你们给到我的，也都是同埋所有听众，就是多谢这么多位听众，这么多年来之后现在看到你的留言，多谢这么多位听众对我的厚爱，也都对我所有同事的支持。呢、这個係好感恩嘅，因為我相信啊，我應該唔會再做多個另外一個機構多過15年啦啩， 好難講啊！後生仔唔好講過頭説話， 係啊， 可能你休息完之後又再繼續啦，係咪先？延續你嘅廣播夢想啦， 就阿信喺度啊，阿信。 咁阿信咧就係、是、記唔記得？我嚟呢度咧，我有將嗰啲卡咧就攞嘟呢度嗰個門入嚟咁樣啊嘛。嗰日嗰張卡咧，我好記得就係阿信親手交俾我。 嗯， 咁我陣間可以親手還翻俾你。 好好啊嚇呢、這個 完成咗呢度啦。係、嗯、啊、哎，多謝曬咁多位，多謝曬。 記者朋友問，啱、 嗯、 啱、 嗯、 你之後做咩啊？仲歌係啊？ 之後做乜嘢？其實之後做嘅就好簡單。好簡單，因為其實我做咗呢行都三十幾年，我冇好認真地唔做嘢嘅。 嗯， 咁嚟緊可能特別係今年下半年咧，咁我可能會真係好輕鬆地咩都唔諗住，輕鬆地去好簡單地去生活一下先。 嗯， 咁當然咧，即係你話有冇其他人揾我有其他合作，梗係有啦。咁但係我都係嗰句我想將我嘅心神先從一個主持電台主持裏邊轉換咗去做一個聽眾先，等我轉換咗先，咁我享受下，繼續享受下我聽電台節目嗰份樂趣，然之後先再諗其他嘢，唔係一件好趕急要轉其他工作嘅事，不如輕鬆下先咧。 都係嗰句，有嘢問你問翻梁生，唔好問我， 好問你咁。 係啊，我都答唔到啊。最後啦，即係對我哋神光第一線呢個節目有啲咩寄語啊？ 寄語就係我一定會繼續聽咯，即係呢個唔需要考究，亦都唔需要考慮，我梗係聽啦。我唔係淨係聽神光啊，聽完神光之後聽埋風騷，聽埋落去 咩健康 一路聽過，喂，我數得出㗎，你真係咪話聽埋咩健康聽埋三五成群，跟住 係啦，騷動音樂，係 啦，一路去繼續聽㗎嘛，冇 錯。 夜晚仲有 Albert Out 咧， 係啦， 仲有恬淡情懷， 係啊， 仲有子成咧， 咁呢張聽足㗎喎，係 啊， 咁啊，真係喺呢段時間好多謝鐘哥啦， 係啊係啊， 多謝， 好嘢， 多謝晴晴，多謝 Wendy， 多謝翠峰， 鐘哥都好犀利，因為 阿信、Michael、阿約、小明。 多 谢你，钟哥咁耐嘅时间入边咧，佢冇请我假，即系一直同我哋团队入边咧发挥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即系同我哋有倾有讲，好好嘅， 好 系， 多谢你， 多谢 你，钟哥 ，thank you， 多谢咁多位。 Thank you.